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生比善非心马云端起义。 好，咁啊，今日几号啊？善非 死啦！第11月4日啫， 11月4日啊 ，live 啊， 首次 live 啊，第一次 live， 无端端做 live， 随时 dead air 喎， 冇所谓啦，冇乜料到啊， 但都冇料到，之前都正， 都好多料到啊！我呢几日呢个吓， 喂，嗱，你即系 发生好多事啊！ 我呢个节目叫咩名话？ 云端起义啊， 云端起义啊，好多人呢、這个已经唔知第几集啦，都开头阶段啦。我哋开咗节目之时咧，好多人都 expect 咧，最重要一样嘢、啊，即系有冇呢个心比周记、啊，次次周记都好响、啊，好白。 其实我觉得改咗应该唔系叫心比周记，我谂咗我个名叫新奇事，新啊新比个新啦、啊，奇怪嘅事啊嘛，屌新奇事，新 kiss 啊，新 kiss 啊，我哋做编剧啊，梗系有啲。啊，有啲諗头啦！ 呢、這个呢周有乜新奇事查？ 大把，即系呢周，唔系首先呢礼拜经历好多事啊！嗰啲即系首先系怀疑自己应该系即系大吉利是啦，就是、可能今年割完个瘤之后，而家整个舌头又吓、啊，大吉利是可能生舌癌， 舌头定龟头啊？ 舌头啊，舌癌啊，3个月命嘅就得，我而家都要系啊。我而家要翻 check， 唉，总之都麻烦。 阿森比啊，你真系好嘢喎！ 咩？我中意食辣嘢啊！ 你个个月都系有啲嘢喎，你睇下医生啊啲喎。 系啊， 病成医，好多嘢有时我打电话问阿森比。 系啊， 而家咁嘅情况，而家先头有咩病？ 唔系因为 阿森比咧就好，即系好长身啊！你咁讲你 唔系一定性病，所有病都识嘅。 所有病咧，大家不妨问阿森比。 系、 哎、经历咗几廿年嘅病痛啦、 啊，经历惯人间苦难啊！啊真系 病痛就不少啦。 唔系因为以前咧， 个肚有粒疮，点解有粒嘢？ 有粒瘤啊！而家就 之前啊，菊花有啲嘢。 嗰个痔疮，跟住而家咧舌头，舌头有白点，个白点咧就好似飞枝咁嘅，咁啊大粒咗，咁但系就唔痛嘅，咁啊通常咧就咁样就有机会系啦，咁啊就而家系观察途中，咁啊要再翻 check 啦吓，因为要 check 得好密嘅，因为佢系会变个病变系好快，咁要 check 得好密咁啊。就唔知点解会咁。 最惊佢一种肿瘤啊！ 最惊啊，因为最主要系以前生活唔检点啊，咁啊成日烟酒过多啦，所以 条脷唔知舐啲咩。 咁啊冇啊，你估 Michael Douglas 咩 ？Michael Douglas 咩？佢舐到有嗰啲 HPV 入咗去变咗生癌啊，喉癌啊嘛。哦、即系佢有条女就椰菜花，佢舐完之后咧，佢冇现形噶，你椰菜花未现形，有隐性期噶嘛，咁佢可能。接触咗啲病毒之后咧， 我真唔系知嗰啲。 接触咗啲病毒喺入边咪变癌，因为脷头咧嘅癌细胞咧，佢变癌咧，其实都系同椰菜花一样嘅，佢叫人类乳头菌病毒。 都系一种病毒。 系人类乳头菌病毒啊嘛，系，所以成日话咧， 病医啊，狗病成医啊， 所以成日话咧， 专门嘅名字你噏出。 阿 Sa 讲啊，叫佢打啲椰菜花针咧，就唔系净系医椰菜花噶。啊，就是防止有呢啲咁嘅癌出现，人类乳头菌病、乳头肿瘤病毒啊，咁啊， 其实三十岁前打就有效咯，三十岁之后打咧就冇乜效嘅。咁啊，一打好似唔知打两三支嘅，一支都二千几蚊噶。咁打唔打随你呢啲嘢就啊，咁啊 ，anyway 啊，即系我啊都系奉劝阿 B 哥唔好饮咁多酒，因为阿 B 哥饮好多酒嗱，就啱啱礼拜六我哋傻 B 啊，礼拜六我哋去宵夜食。咁啊，我都同阿 B 哥讲啊 ，B 哥兑杯酒俾我，饮得啊，大佬真系饮唔掂，系啊，即系我叫佢唔好饮咁多，小心啲咯，烟酒尽量真系小心啲，因为曾经我系度桥啊，做编剧系真系你以前做电视台都系啦，烟酒不离噶嘛，系嘛，你冇啊，你哋好健康，我啊可能做电影唔系啦， 啊，即都有啲导演啊， 即系应酬就饮酒。度桥就食烟啊！哇，踎喺张凳度噶嘛，我哋唔系坐喺张凳度嘅，踎喺张凳度喺度谂嘢就真系支烟噶嘛。咁啊，而家即系吓日子有功咁啊，出事啦。希望冇嘢啦。咁啊， 最惨即系健康资源仲要破财啦。 哇，好贵啊！睇专科肿瘤科好贵啊，唔系讲笑啊。咁但系其实今日新歧视唔系主要讲呢啲嘢，呢啲都系歧视之一嚟嘅。但系最奇嗰件事咧， 我讲差少少。你头先话讲开就话打针预防性嗰啲咧， 系。 即系呢排又我哋成个节目讲起都同即系我哋啊属于本土派啊，你啊港独派添嘛？ 系系， 即系我哋即系话即系即系对啲 唔系我俾人叫傻閪喎而家， 阵间啊后边讲啦，点解啊？咁即系我哋就对于 傻閪派咯， 话歧视即系有啲嘢系 dislike 某啲行为嘅啫，即系 dislike 啲外来人士某啲行为，即系例如最近你头先话打针咧，唔单止话食奶粉啊，抢有转学位喎而家 打针。打針都搶埋， 冇錯，連我哋嘅醫療系統咧，都俾好多外來客咧嚇，內地強國客咧去侵佔啊，攞好多資源，當然佢用錢去啦，最大私家醫生嗰啲啦，就打啲乜子宮瘤咩瘤啊， 咁人有錢你吹佢唔漲噶，啲左膠啊， 嗱佢嗱打一支我唔知幾錢啦，可能千幾二千蚊， 咁你冇錢打，你冇錢打啊嘛， 冇錯啦，咁佢咪又供求嚟啊嘛，哇，既然多人打，咁個價錢越嚟貴啦，咁本嗰啲資料，我啲本地嘅醫療資源，其實我啲醫生啊醫療設備都，但係香港人去讀醫。香港人納税去供去大學讀醫噶嘛？應該 suppose 港人優先嘅，而家成日我哋講，但係而家唔係啦，因為有咁多外來因素咧，令到嗰啲外來人咧， 咁你而家係 資源而且搶貴咗， 咁你而家回歸咗嘛？ 係啦， 你係殖民地嚟噶嘛？你係中國嘅殖民地嘛？嗱，所以你講呢樣嘢啦，我就嗱，我都插下少少，你講呢樣嘢，我推介你睇咧，以啲時任啊，麥迪文嗰套叫咩？《極樂帝國》唔知二一八四嗱，佢就係講呢樣嘢啊，地球即係。强烈污染之下咧，成个地球玩完啊！咁有钱嘅人咧，就喺一个太空度建立咗一个叫太空殖民地。咁嗰度咧，除咗系有钱人先去到嘅，但最重要唔系呢个 point， 而系嗰度系冇疾病嘅，因为佢有一个医疗机。医疗机咧，你只要有个曲噶，每个人身上有啲狗仔有晶片嘅，俾佢哋一个曲咧，证实咗你系太空殖民地呢个极乐帝国嘅居民咧。你有病咧，瞓喺张医疗床度医好啊！咁地球啲系惨啊，地球啲心病即系。哇！癌症啊，咩都好啦，医唔到嘅， 系啦， 有药都医唔到啊。 其实咪医唔到，佢冇资格去嗰个医咗， 佢冇资格去嗰度医，即系嗰啲病咧，将来嗰啲病咧系有药都冇得医嘅，你一定要去嗰度医。 所以系咪大同世界咧？呢、這个唔系大同世界， 唔系大同世界咯。 咁嘅情况之下，就有钱先有得医， 系咯。 同埋啲资源 suppose 系大家嘅话，或者系即系大家去制造出嚟嘅，但变咗系有部分有钱嘅人先可以享用到。 系 啊，资源系有限噶嘛。 即系嗰个系我好感动嘅，睇完之后真系。 大同世界同嘅关 系，可以讲 系咪即系呢样嘢咧？ 系可以讲下啦。 有钱人嘅 imagine， 我都点翻只歌。 穷人嘅 imagine， 我都点翻只歌回应翻下 imagine 嘅。 咁啊，新奇事先， 讲翻新奇事先啦。新奇事就系、是、喂，前日啊，就又系宵夜食嗰日啫嘛。宵夜食前，咁啊，即系呢个花生堂开紧会啦。我就去旺角买嘢先啦。咁啊，佢哋开会，啲高层开会。 生理仓就由宵夜食走去。一齐起三蛇肥你就宵夜食， 约咗嘛之前，约嗰阵时未 中意宵夜食噶， 约嗰阵时未发现舌癌啊嘛，大佬约咗先知啊嘛，屌真系，唔好讲啊，真系都唔知系咪真系舌癌，唔好乱咁讲住。 系啊， 约嗰阵时未知啊嘛，咁啊好啦，咁啊你知啦，佢哋同阿土去倾偈开会咁样，大人讲嘢，我啲细路仔梗系唔参与噶啦，咁啊走去买嘢啦，咁我去咗信和买嘢，咁信和我你知信和而家。冇嘢好卖，基本上楼下佢啲商场冇嘢卖，就系去楼上订嘢嘅啫。去嗰啲十几楼度订嘢啦，咁啊搭 lift 啊，好鬼多人噶嘛。咁啊，我上到去搭 lift 啦，咁啊上去冇事啊，落嚟嗰阵时咧，架 lift 已经好爆啦。咁我入去冇事啦，跟住落到下一层，个 lift 门一打开，即系譬如我系廿一楼先算啦，去到二十楼，我廿一楼入 lift， 咁啊已经好爆啦。二十楼啊 lift 停咗，有 lift 门打开咧。 有人入嚟喎，搭落嚟嘅，拎住个夹，咁啊一入嚟超重，屌！跟住佢望一望我，因为可能我就企喺最首当其冲，我企最前啊嘛。佢话：哎，你更大只，更大只，唔系咁大只，你更大只行出去先啦。我唔好鬼理佢，唔好费理佢。 讲广东话， 广东话咪更大只咯。 我算好啦，用广东话。 你更大只行出去先啦，我费理佢。跟住，喂，我同你讲嘢啊！我二话不说，一脚踢佢出去嘛。我真系一脚伸佢出去嘛。系啊，横拖。我又再伸佢出去啊！全 l 人系鼓掌啊！你明唔明白 正 系啊！屌，全 l 人鼓掌啊！我再伸佢出去，佢已经系因为我第一脚冇咁大力嘅，佢可以起，佢可以爬翻起身还拖冲入嚟。我第二脚再伸佢出脚，再伸佢出 lift 咧，佢已经成个线咗喺地下咧。屌，佢已经系慢慢爬起身，系揿住个屎忽咯，系揿住个屎忽嗰下咧，已经系阻住咗佢再揿住个 lift 门。咁我哋已经系。闩 lift 门，或者佢特登唔想再同我绅士啦，夹咗屎忽啦，废草啦，佢一条友啫嘛，我再伸佢一脚，跟住佢 拍掌系唔敢啦，再嚟咯， 成 lift 人啊，好嘢啊， 系啊，梗系啦，点喂，真系好难讲出呢句说话喎，普通人， 都冇理由咁样噶嘛， 冇理由，系啊， 即系我唔系， lift 都冇得讲， 唔系呢啲咧，讲 出嚟， 呢啲系心声嚟噶，佢将啲心声讲咗出嚟，通常咧，我话俾你听，真系有嘅，我试过以前搭 lift 咧，咁啊有啲肥婆四入 lift 咧。咁啊，入咗 lift 冇事冇响，跟住咧就有啲人咧就再入 lift 咧就响啦。咁有啲人个心声都系咁嘅，你 新入嚟嗰个走啊嘛， 系啊，新入嚟嗰个走啊嘛。跟住我哋出晒 lift 之后咧，有啲朋友个心声都话：，诶，其实头先个肥婆如果行下出去咧，可能入多到两个入嚟，哇，咁咪唔得噶， 永远都冇得入个肥婆，可能 咪咯，个肥婆一世都唔使搭 lift 行楼梯啦， 有权搭 lift 噶， 肥婆四行楼梯啦，系咪先？ 呢个歧视啦，呢个真系歧视啊，而家咁样 歧视啊，咁我而家咪俾大人歧视我肥佬 咯，系啊， 肥佬行楼梯，咁啊惨啦，我一世行楼梯啊， 啊，新歧视其实反映咗而家香港 都系新歧视，新嘅歧视啊，呢个真系。 反正香港現狀就係話，即係香港已經夠逼噶啦，係嘛？係，即係我哋仲要喺度。 喂，我有 嚟先噶嘛？ 喂，我有犧牲噶。 我都唔話，喂，只要你全部都係大陸嚟噶啦，你上一代都大陸嚟啦。嗱，呢個陣間講，即係我當係大當認同乜講法，咁我都係嚟先啦。咁已經逼到爆啦。我跟住你又話嚟咯，新嚟嗰啲咯，大家唔同原因。嗱，上一代都係難民嚟嘅，而家我啲唔係難民嚟嘅，即係我著數嘅啫，都唔講呢個字啦。好啦，你而家。就系讲个秩序啫，我嚟先，跟住而家逼爆咗啦。 唔系我， 你又话嚟喎。 我哋 set 咗我哋一直以嚟，我哋嚟咗之后，我哋 set 咗个秩序噶啦嘛，已经。 咗噶嘛，就是、大家系努力。 喂，唔系啊，讲翻嗰一件事先，我有牺牲噶。我发觉我踢完佢两次落地之后咧，我对鞋入水啊，屌！唔知个鞋底烂咗。今日呢两日落雨嘅， 蚀浆。 屌蚀浆，我未踢佢对鞋冇入水嘅、啊。我踢完佢两次落地咧，跟住对鞋入水嚟噶。 所以反映嗰样嘢就话香港人咧，即系好努力咁样去守卫香港咧，就算守卫到呢啲蚀浆啊，大佬 都蚀浆啊， 都内伤、都撕裂噶，香港人都撕裂。 我已经哎，我已经 cheap 噶啦，一对鞋着三年噶嘛，呢对鞋着咗两年都冇啊。入水啊！ 但系我哋最惨咧，唔好似你咁样一个新啲人走喎。 唔系我唔想新佢，我唔想新佢嘅。 因为会愤怒嘅，听到咁样讲，即系睇对方嘅态度啫。我唔知道对方嘅态度。 态度恶劣啦，态度恶劣。 我哋真系可俾我都可能都，我就算唔新咧，都拱佢出去。 唔系态度恶劣，如果佢唔系态度恶劣咧，我当佢黐线嘅啫。即系你一个精神病人咁，我唔会歧视你啊，唔会同你嘈啊。因为佢态度好恶劣嘅。 喂，所以其实咧，好多人话咧，即系或者你歧视啲外来人，其实唔系歧视佢嗰个人啊。是嗰啲行为啊，嗰啲行为黑人憎啊嘛。 咪黄秋生嗱、 啊，黑人憎唔等于歧视嘛？你喺街度屙屎，我讨厌你，我唔系歧视你屙屎。 喂，黄秋生嗰个定义你点睇啊？我又觉得佢 O K 嗱，有一个上个礼拜星期六主场咧，即系佢话佢系即系混血儿自细俾人歧视。你知道我哋细个咧，啲人好衰啊嘛，混血儿叫佢杂种啊嘛，其实唔应该咁啊。混血儿几靓啊，系咪先？ 咪系啊，优生添。 系混血儿好靓啊，我嗰阵时沟混血儿啊，屌、大佬。咁佢就话咧，喂。即系如果我天生出嚟，你咁样就歧视。但如果你系做啲行为，通街屙屎屙尿吐痰，打一次唔谂住个嘴讲粗口 mini 妈啦，咁呢啲又唔系歧视啊？ 你讨厌你呢种行为啊嘛？ 唔系呢啲即系点啊？即系有权系咁样斥责你啊？明唔明白？ 而家好多所谓五毛或者唔知咩胶咧，就话乱咁用滥用歧视嘅字啦，乜都话港人优先就等于歧视啦，已经 系啊！ 即系话你坐紧啲，你优先坐，你喺廿一楼坐啦。你唔俾人入，你都 唔系我呢几日都 嗱。如果根据佢嘅逻辑咧，你咁样踢佢出嚟，你系歧视 我歧视咗佢。 根据你咁嘅 逻辑，根据 HKP Plus 呢个 group 咧，嗱唔系我小气，我真系咁讲啊！我喺个 group 里边，我真系死心，我都唔想再贴嘢，即系点解俾人叫五毛台啫？ 唔咁解㗎嘛，佢哋认为我歧视㗎，如果我咁样踢个人出 lift 啊，绝对系。喂，呢几日就讲一个问题，我就话喂，港人优先呢、這个系绝对唔系歧视，如果再有人认为咁样系歧视呢，同台咁样同我讲呢，我就会同佢绝交，因为你唔使讲㗎啦，你唔使讲啊，你呢、這个因为而家我成日强调呢，而家系一个 critical moment 嚟嘅，你再同呢人花时间去拗你冇事，不如就此割席啦，系嘛？但佢哋又系咁搬啦，话喂，梗唔系啦，港人优先点会系歧视啊？双飞都系香港人啦、啊，嗱，我就同佢讲啦，喂，双飞点会系香港人咧？佢老豆老母都唔系香港人啦、啊。首先，再者，有人就同我讲香港人嘅定义，我就话遵守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咁咪香港人咯？你等于你未入美国籍啊？你都要遵从美帝嗰个核心价值㗎嘛，你要宣誓㗎嘛，香港你而家唔使宣誓，就因为我哋冇一个审批权㗎嘛，喺上面放落嚟㗎嘛，係咪？但实质上百几年我哋嘅运作，我哋其实係有一个叫核心价值，咩叫核心价值呢？人权、自由、法治、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呢个挑战已经讲咗好，即已经系普遍 香港人 认同嘅。 即所以拗嘢呢最紧要就拗个定义先。 但佢哋唔系喎，佢哋话咁你接受基佬系咪核心价值先？我又唔系咁认为喎、啊。我认为香港核心价值就系搵钱喎、啊。呢啲咪嘥气啦，即系佢哋冇得拗。我点解对呢个 group 嘅听众死心呢？喂，我真系再强调，我上个礼拜都讲咗，我唔怕冇人听个节目，我真系唔怕冇人听我讲真话嘅啫。真系我大伯话真系讲真话，我唔怕冇人听。喂，咁你哋系白鸠痴啊嘛？同你讲喂，香港核心价值就系呢几样嘢。已经系定义咗大部分香港人啊，讲紧大部分啦，都系接受啊，佢哋喺度搬龙门。 跟住，除咗咁以前啊，你英国殖民地都冇人权、民主、法治嗰啲咁嘢噶啦。 唉， 要嚟做咩啊？ 嘥气！以前点会冇啫？以前不嬲都有民权、自由、民主、法治啦，点会冇法治啊？以前大佬 点样拗呢样嘢咧？喂，所有睇翻历史啊，每一个社会、每个国家都不断转变噶嘛，唔通你而家又同唐朝比啊？你又同呢个从此王比啊， 真系嘥气！ 咁你香港人嘅社会系不断转变，呢、這个核心价值系不断咁样演变造就出嚟噶嘛，唔系突然间会有。 唔系即系你最惨，你同啲人讲道理，你冇得讲嘅。你发觉咧，喂，讲到唔够讲就话咧，我咧，你真系好彩啊！你同森麻死好命嘅，你两个冇俾人攻击嘅，我系咁俾人攻击啊！你啊，你嘅身俾废柴啊，傻閪嚟嘅，你咪拱人去死啦，拱人去做死事啦，叫人哋占中出嚟。喂，我点拱人做死事啊？我签晒嘢啊！我叫得人占中考虑出嚟，我自己都我签乜嘢话出嚟嘅帮手噶啦。同埋我上次 D Day 我都讲到明，咬咬底咬底，但系我都会出嚟。不过大家咬底嘅，即系就占中开会嗰阵时倾，就真系要谂过啦。我都呼吁大家谂过先嘅。屌我咪兴啦！喂，你讲到唔够道理，冇道理讲话，我点老点出嚟？老屌人出嚟做死事，屌真系嘥气！你冇得老点嘅呢啲， 自愿噶嘛？ 自愿噶嘛？我拿支枪逼你啊！ 你听完晒两边嘅意见，你咪睇下你信唔信边边咯。 所以咧， 新秘我跟阿新秘做死事嘅，咁系自愿噶嘛？ 所以咧，即系呢个台嘅高层如果听到咧，中唔中意都好啊，我都要讲啊！你真系俾人话系五毛台咧，你一日搞唔掂你个 group 咧，你唔清除呢班人系有原因啊！喂，唔好话咩喺度笑啊！咁你同萧山俾人 account。冇分别啦，喂，有分别啦，大佬，萧山兵人 account 系冇标准啊，我哋有标准啊，你估 D 1 0冇筛选过？你买黄世泽啊 ，D 1 0 Facebook 啊，留言啊，全部系筛过晒啊，就算接电话都筛过晒，我同你讲，呢、這个肯定，你问下黄世泽啊，系嘛？即系我哋系有个标准噶嘛？你啲人系，喂，你面对呢啲超级五毛，你恶意攻击啊嘛？而家唔系冇言论自由俾你啊！你已经讲到系唔捻讲道理，周围搬龙门。 唔系，我想问下你话嗰啲五毛咧，你本身识唔识佢？ 我唔识佢噶。 哦，咁得啦。 唔系见惯见熟嘅，喺另一个 group，我知嗰啲。 冇见过真人嘅。 冇见过真人，知你扑鉴家产嚟噶啦，见惯见熟嘅。但有啲就话自己系住喺加拿大嗰啲咯。 即系搵到篇嘢咧，就系、是、大约一年到两年前到咧，艾美美咧，亦都系俾啲五毛系咁攻击佢啦。 阿美美都系衰人嚟噶，而家 唔理佢系衰人唔衰人，总之 唔系啊。根据嗰啲五毛讲，阿美美都系贱人嚟噶嘛，都系衰人嚟噶。屌，真系， 梗系话衰，梗系话一样啦，梗系话你系傻閪噶啦，咪点攻击你啫？ 舌癌傻閪，而家唔系多一句，舌癌傻閪，快啲死啊！ 咁咧，佢咧， 喂，我真系希望， 但系阿美美嘅反应又冇。 我希望整张图就我快啲死，我大把相俾你 cap 啊，就我死啊！ 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公开征求嗰啲五毛咧，真系五毛出嚟咧，做个访问。 究竟五毛日常嘅运作系点咧？ 系 咁、啊、真系做咗篇访问，真系有五毛，即系有啲人都五毛党嘅人嚟噶。 系 只要不揭露嘅身份之下，佢愿意出嚟讲晒佢点样运作噶嘛？ 嗯， 即系佢点，即系果然就做咗一篇访问，即系艾薇薇与五毛党的访问。 啊，几好、啊，几有建设性啊！呢、這个嗱，我真系欣赏嘅就系呢啲啫。 阵间会讲下，哇，原来佢哋咧真系扮演好多角色嘅，嗰啲五毛党专系有个组织嘅。 系 做啲网上节咩特推员咁样嗰类嘅，咁阵间我讲下。 喂，咁系咪温兆伦请嗰啲啊？ 系其中一 个嚟，唔系温兆伦揾嗰啲啊？温兆伦揾嗰啲马仔去举报人哋啊嘛？ 可能举报都系其中一个任务之一嚟噶， 即系 搞咗搞庆件事，即系搞、嗯、即系转移视线，将一啲嘢转移视线去搞另一啲嘢出嚟，即系 spin off 咗个题目，就系其中佢咧其中一个工作其中一样嘢，就系、是、即系闹人闹交你都系嘅，你回佢咧中咗佢计啦。 系，所以我咪唔回佢咧。 所以我都揾咗篇， 唔系好一只啊！你唔回佢，佢又话你粒水啊嘛，佢话你潜水啊嘛。 ban 佢就啱啦，费事啲佢 嗱 赚多五毫啊。 ban 佢咧，佢又话你小气，唔回佢咧又话你潜水。 冇噶啦， 啲人一晒人，你唔好再计， 唔 好再计。因为嗱都话啦，以前就冇乜所谓，即系而家觉得第一系 critical moment， 而家距离占中唔够一年。第二，即系人生苦短啊，尤其是我成日咧，即系经历人间苦难啊，我真系觉得人生苦短，生命有限，你嘥时间喺人度做咩？喂，佢永远觉得自己啱晒，你第一，我又唔系谂住讲赢佢，我谂住讲道理俾佢大家睇嘅啫，但系我发觉咧唔使嘅， 唔使嘅冇用嘅，冇用嘅， 有人掰你就掰你噶啦，系嘛？嗰啲人掰佢就掰佢，都唔使讲咁多啊，系嘛？即系等于街市咧，有两箱橙。一箱烂橙，一箱好橙，好橙嗰啲自然有人买嘅啦。但系有条友偏偏中意都买啲 烂橙落去，唔系好橙度搞乱晒。 咁有人偏偏中意买烂橙，咪由佢买咯。 佢买烂橙唔紧要，佢将啲烂橙摆落好橙嗰度啊嘛。即 系唔系啊？即系有人有啲客啊，我意思有啲客中意将买烂橙，你咪由佢买咯。主要自己系一个好橙。咁咪得咯。 頭先人哋話你係爛產咪送， 冇所謂嘅。咁我係好啊， 好產得啦。 我係新奇士，係嘛？係 啦， 咪咯。 新奇士好， 嗰啲冚家產我係新奇士，咁有乜所謂啊？係咪先？自己做好自己咪算咯。 所以陣間有篇嘢都係嘅，即係其實我好耐之前幾年前想做一篇叫五毛，即係反駁五毛的model answer， 即係好似考評局咁樣咧，有曬 model， 佢咁樣答問你咧，即係百問百答啊。 係， 即係其實好有，即係你佢講嚟講來去講幾十幾十 幾。哇！呢啲偉大過學能測驗喎、 啊。偉大呢個 model answer 一本書啊，應該即係吸引。 你應該 得噶，你唔使嘥氣打字啊，但 係唔係應該揾你出本書揾阿陶傑寫序啊？屌你，陶傑似我考試衰曬啊嘛，香港嗰啲 出書卷一定喺網上一篇好容易俾人 copy 嘅， 係 copy and paste 回啲五毛。 即係好似舊年 DBC 事件阿 Q 仔嗰篇文咁樣啦， 佢咁問嘢你咁答，你咪廢跟住 ban 鳩咗佢，咁啊得㗎，搞掂啦， 時 間廢除再拗啦。 啊，好嘢喎！哇！我同你真系老拍档，真系老拍档。我同你都冇夹过今日讲咩？ 我同你都冇计倾嘅。 唔系冇夹过今日讲咩嘢？一嚟你原来你讲啲嘢同我今个礼拜做一 Q 样，屌你真系。 唔系，所以都我就冇咁伟大做，但系有人做咗。 系。 所以唔好详细，阵间会讲下。 好啊。 即系一个反驳五毛嘅 model answer， 大家唔使咬得咁辛苦，打字打得咁辛苦啊。 嗱、啊，呢字仲有十分钟啊，讲下啲咩先？而家 你话我想话有首歌讲下。 有首歌，我阿毛哥就即系攞咗 Imagine 出嚟，就点俾大家听啦。即系佢又认为香港人优先咧系一个歧视嚟嘅。咁 点解咧？ 点 Imagine？ 点解？ 我都唔知点解啊！ 道理，香港人优先就系歧视。我头先讲咗唔系啦。 我都唔知点解，你唔好问我。 即系搭 lift 啫嘛。我入 lift 先，梗系我有权搭 lift 先。 你唔好问我点解，我就系针对一样嘢啫。啊！佢话斟酌下 Imagine 嘅歌词，咁我就想讲下呢只歌。Imagine 嘅歌词咧，你啲系听完之后，你觉得喂呢个真系一个好理想， 好理想，其实乌托邦嚟， 乌托邦嚟嘅。呢个系我嗱，对唔住啊，我真系觉得我嘅即系读得书少啊、以我认知嘅学识咧，我觉得乌托邦啊，喺呢个现存啊，我哋人类嘅世界入边系。亦都做唔到，有人上次佢做啊，做唔到噶，系啊，做唔到噶，系啊。 做唔到原因系好多原因啦，就系最大嘅原因系人嘅问题，即系人咧个每个人嗰个 mindset 或者 ideology 咧 系 唔同嘅，你冇可能统一。 亦都可以咁讲话，等于一个入 lift 嘅比喻，即系头先我哋入 lift 个古仔咁，即系去到呢啲咁嘅处境，你点大爱都冇用，因为 lift 系会坠落去噶嘛，你载人多 系啦。 系嘛？ 唯一做到咧，就系一个个 community 嘅啫，即系以前嗰啲公社或者嗰啲，譬如鬼佬都有噶，嗰啲嬉皮士都系噶。哇！大家认同咗呢个核心价值，咪你咪自己买块地喺度，自己大家大同咯。 咪但 你话全世界咁，一定系冇可能。 现实上系玩完咗噶嘛？呢样嘢去你去到嗰度所谓当时越战啦， 系一个 胡士托时期， 嗰、那个同埋嗰个叫咩 Occupy Movement 嘅时期咧，去到七十年代尾已经差唔多销声匿迹咁滞噶啦，玩完咗噶啦，基本上。 因为呢首歌啱啱头先都 check 过，就系应该1971年嘅，都系仲系当时即系反战嘅 水中啦、啊，未系水尾嘅，即系 受欢迎， 都仲系有中 bias 出嚟唱歌嘅嗰个时代啦。 仲未死，仲唱紧嘅中 bias 都， 但我唔会听咯，而家大佬。 咁首歌咁点咧？嗱，首歌大家都即系如果熟听过都知啦，即系讲大同世界啦，即系幻想一下我哋冇国。冇国家之分啦，冇地域之分啦，冇宗教之分吓。 咁呢啲老婆系咪可以周围 share？ 其实系佢暗嗱隐性系咁讲，我哋话我啲左交话啫，隐性系 imply 咗呢样嘢噶，即系 no possessions， 大家冇拥有自己嘅私有财产。 喂，但我又谂起，我谂起一个问题， 即系其实是一个共产主义嚟嘅。 但我嗱，我谂起一个问题，如果咁样，你如果系咁嘅话，1984呢本书其实系咪讲紧共产主义啊？其实啊，我就想问下， 应该系咯， 因为1984出现咗个问题 啦，都嗱隐性啦， 因为1984佢讲嗰样嘢，每个人得个 number 啦，冇名啦，咁但系你生育系要透过党嘅 approve 噶嘛，你冇我 approve 个党唔需要人，即系唔需要有人类再繁殖嘅话就唔可以生育噶嘛，包括你谈情说爱都唔得噶嘛。你去做爱都系错噶嘛？咁点？ 同埋听党话， 咁点大同啫？咁已经唔系大同噶咯。 我又同呢个唔同，同 Imagine 呢个，Imagine 就冇呢个咁高层嘅极权嘅嘢喺度嘅，即系起码显性冇咁讲啊。 即系佢话假共 性，即系冇咁。 即系1984系一个假共产嚟嘅 啫。系啦，假共产嚟，我觉得佢。 唔系，其实个 共产嘅意思，其实 阿 George Orwell 话长时间咧，嗱我唔知佢系咪有 exactly 讲共产，我都有一句我读得书少啦。但其实 George Orwell 长期生活喺好似系缅甸，我记得，因为缅甸其实系一个好高，因为试过英国嘅统治之下咧，系好高压嘅一个警察社会嚟噶嘛，就喺嗰度写噶嘛，本书系咯， 所以一个极权嘅制度之下就会写出咁嘅嘢啦， 系啦。 但 系 你 就嚟香港都可以写到啦。 呢首歌其实亦都有啲 critics 咧话佢系即系鼓励紧咧类似共产主义嘅， 系嘛？ 系啦，因为佢都系讲嗰样 low possessions 吓，大家。财产 唔即系阿爸喎，可以，唔系最紧要系咪阿爸先？阿爸就系、是、 隐性冇咁讲，隐性又冇咁讲，唔知啊。 阿爸就系啲老婆可以互换啊嘛。 咁你睇下佢同阿大野洋子咁开放，佢都我谂佢都唔 care 嘅，唔介意。 但如果系其中一个老婆冇人沟啊嘛，都嗱呢啲又系个问题啦。 系 嗱系嘛，即系嗱 系啦。 呢啲你就做唔到乌托邦嗱，即系我成日话， 譬如嗱，你有睇中阿大野洋子，佢啱啱俾你搞佢咧。 咪咯，咪佢睇唔中我啊嘛，因为佢唔肯俾我拣，即系嗱，我成日觉得点解做唔到乌托邦咧？就系你好简单，人类有外貌啊，就已经做唔到一个乌托邦。你有外貌已经有个比较啊嘛， 系啦，有同埋大家有 preference 嘛，中意啲靓嘢噶嘛，中意啲好嘢。 咁唔系，我有朋友中意食屎嘅， 咁佢觉得嗰样嘢好啊。 佢觉得嗱， 啲朋友啊正啊， 佢觉得女人屙屎系靓。 世界咪 balance 都靠你咁嘅朋友啊。 佢觉得女人屙屎好靓嘅， 即系我屙屎佢食屎，佢又开心，我又开心， 平衡 到啊嘛。但问题唔系啊嘛，呢世界即系只得一个你朋友嘅啫， 系咯， 一千个人都冇一个啦， 一千个都冇一个啫。 咁啊，同埋对呢首歌咧，亦都系好多人都有批评嘅。虽然首歌当年好红啊，食正即系反战条水啊，即系有啲人话佢即系阿John Lennon作呢首歌时咧最有钱。佢根本就真系离地啊！学你话斋， 佢好离地， 喺豪宅度着呢首歌。 大佬， 你话 no possession， 你可唔可以分你啲豪宅？ 佢离地到点啊？离地到系同佢老婆啊，走去自己出碟咧。那个监仔都唔肯同佢出啊，出嗰啲咩 unfinished music number two 嗰啲啊，鸠叫廿几分钟啊，嗰啲拍片。嗱 ，John Lennon 唱歌就知啊，但系知唔知 John Lennon 同阿小野洋子系拍过做过导演嘅，拍过套戏咧。九十几分钟影住啲人个屎忽啦，嗰套叫科，点解叫科咧？屎忽咪有两嚿肉嘅，咁屎忽下边个大腿，佢系 focus 咗一个屎忽嘅一半，同个大腿嘅一半，咁咪有四嚿嘢咧。嗰四嚿嘢就行嚟去，有拍咗几百个人个屎忽叫科，即系你咪几离地啊？攞啲钱就咁样嘥嘅嗰阵时，大佬。 唔系佢有钱咁嘥唔紧要，但系你即系你自己话作首歌 ，imagine 话大家冇分你我。咁真係好，真係好离地啊！呢首歌就 曾经有人想咁做嘅，即係美国你睇胡士托，睇返 Woodstock 个历史，佢哋都係想咁做嘅，但係真係唔得啊嘛！你去到 final 系 做唔到。 所以有人批评呢首歌呢係 to be little to be contradictions， 即係好多埋自相矛盾喺度，即係除咗首歌歌词，你整体睇埋 John Lennon 加首歌， 嗯， 今日你 John Lennon 系咁谂啫，但你唔系咁做嘛，即係你好太离地啊嘛， 嗯 啊 即原来唔系嘅，将佢财产分晒俾大家嘅。哇，咁啊真系身体力行啦。 呢个捷古华拉做得到啊？ 系啦， 捷古华拉嗰阵时卡斯特谂住揾佢做呢个银行行长咁样噶嘛。央行行长咁样，跟住佢话：喂，第一时间做咩行长咧？屌，梗系将银行啲财富分晒俾啲穷人知咧。佢即刻：喂，唔好啊，你唔使做啊，你大佬。嗱，呢啲咪吓，自古华拉咪做得到咯。 真系好咧，又未必有好喎。即系喺资本主义嚟讲咧，你啲财富咁样分发咧，当然系每人平均咗啊。但系就唔系一个最佳嘅利用嚟噶，即系唔系呢种财资产嘅最佳利用嚟，即系冇咗一个资金嘅投资，令到社会更美好啊嘛。即系资本主义同呢个共产主义系两样，都各有所好嘅。 你一讲呢啲，我又谂起啲人话新移民都要有6000蚊嗰个问题，唉，真系烦啫。 所以有人话 Imagine 呢首歌咧 ，Imagine that's all，just imagine， 即系幻想嚟嘅啫。 系， 你当佢系真 嘅。我咁谂咯，可能人即系人死咗之后就，如果真系有灵魂啊，有天堂咁啊，可能真系 imagine 嗰个世界嘅，系嘛？都未必、啊。 我觉得话 no heaven 嘅、 啊。系啊，唔系，我想讲 冇地狱。 我想讲都未必啊！中国人个社会要烧金银衣纸噶嘛，因为你冇钱咯，可能喺下边乞食啊，大佬。系啊。 咁首歌系点啊？你话点首歌俾大家回应下？ 唔系，我有首歌嘅，咁有首歌啊，要靠阿 Spooky 帮手啦。嗱，有首歌咧就点俾大家，咁啊，因为阿毛哥啊点首 Imagine 俾我哋，叫我哋 Imagine 下细味啊，当中嘅歌词啦。咁我又点一首叫 Oh My Love， 咁啊， 点嘅咧？ 系点嘅咧？听完先啦，吓、啊。 Oh my love, look and see the sun rising from the river. Nature's miracle once 真话，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伐。 知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战胜隔离。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新马云端起义。 好，咁啊，喂，听完头先嘅歌啦，头先嘅歌咧，其实嚟自一套意大利嘅纪录片啦。早前年有套戏叫《极速醉驾》咧 ，Drive 咧都用过嘅。咁最原先呢只歌咧，其实系嚟自一套意大利纪录片咧，叫《非人生活》啊。咁啊，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播呢只歌，一开始就讲马丁路德金死咗啦。咁跟住咧就啲人就好哀伤啦，啲黑人啦，咁啊播呢只歌啦。咁但系呢只歌咧就影住画面，就系啲黑人咧就做紧奴隶嘅。就喺度收割啲棉花啊，好辛苦啊！跟住套戏入边，其实成套戏点解叫《非人生活》咧？就系讲啲喺美国呢个咁民主嘅国家啊，讲到咁民主，原来入边咧做奴隶啲黑人都系备受歧视啦。咁好多黑人都系做奴隶啦，做奴隶唔好净系以为好似睇电影咁揾条皮鞭鞭住你，快啲做嘢，快啲做嘢，唔系嘅。女嘅咧又要有性服务啦，包括小朋友都要做。做即系 初妓 啦，夜晚要服侍主人啦。 最惨仲衰个妓都话有钱收啊！ 佢冇噶，俾人 你啊你啊，俾个主人你啊你。 跟住男嗰啲咧吓，就要 卖屎忽 啦， 卖添啊，冇得卖， 冇得卖，冇钱噶，因为你卖断咗俾佢啊嘛。 你成个人成个生命 都系佢噶，就系要俾人个鸡奸啦。 日头又要做 大只嗰啲咧，仲要系参与一啲叫死亡摔跤啊。咁其实黑殺令嗰部戏都系向呢个纪录片致敬嘅。咁点解会用嗰只歌呢？其实呢黑人嘅愿望嚟嘅，系谂住喂有一日呢、這个世界好大同啊，我哋再见到个真系个太阳真系再次升起嘅时候咧，人世间都会好美好啦。咁人人都系好平等，即系其实系一个对比咯，喺一套戏入边吓呢个佢讲到嗰只歌，其实你留意下啲歌词同 Imagine 一样嘅。哇，讲到嗱、啊，你睇下我哋嘅世界已经唔同咗啦，好美好啦。但系嗰个戏嘅镜头 pan 翻落嚟咧，就系啲人俾人哋鸡奸啊，吓俾人哋即系做初妓啊，咁样啦，好惨啦，吓咁就系一个咁嘅对比。咁我就想回应翻 Imagine 嗰首歌，即系 Imagine 嗰首歌一样啫嘛。你听嗰阵好美好啊，但系你睇翻，你听住呢只歌，你睇翻深水埗人住劏房嘅生活，甚至系瞓街，一瞓街先惨过住劏房。我俾你听，以前瞓街啊，你都可以瞓喺公园长凳度啊， 而家冇瞓啦， 冇得瞓啦， 都冇得瞓啦。 而家咧，公园长凳咧就中间整两条板喺度咧，挡住你唔俾瞓。之余你瞓地下咧就撒臭粉， 撒臭粉同埋洗地洗 吓。哇！你有电话喎、啊，咁啊，即系话其实系一个。如果呢只歌你睇咗《非人生活》咧，睇埋呢只歌，其实 YouTube 有嘅呢只歌，亦都系 cut 埋《非人生活》啲片段嘅，应该咁啊有一条咁嘅片啦。咁你听翻呢只歌咧，你就觉得系一个好现实嘅写照，可以回应翻 Imagine， 即系阿毛哥。点 imagine 俾我哋听嗰个心情咧？因为其实喂，真系 imagine 嚟嘅，你现实你搞唔掂啊！你谂得几美好都冇用啊！你现实搞唔掂啊！其实我哋应该埋头去搞翻好个现实世界，唔系嗱最惨咧，毛哥有一样嘢嗱，最近系有篇文咧，虽然我就唔系好睇佢写嘅嘢，有啲嘢唔系好认同嘅，我唔开名边个作者，但佢有一样嘢都讲得好啱，佢就话毛哥永远就指或者一啲某部分嘅左翼咧，永远将个矛头指向好崇高嘅一个目标 即係例如喂呢、這個係政府嘅問題，呢、這個係政策嘅問題，或者或者嗱政府唔好鬧人， 稻草人 係啦， 整稻草人出嚟一講啊， 以人嚟屙屎咧，呢、這個係因為佢哋係農民啊嘛，農民社會啊嘛，呢個佢哋嘅文化咁。喂，其實唔係啊嘛，咁佢做咗就做咗，我哋要教育佢啊嘛，而我哋冇教育佢啊嘛，鬧佢嘅過程其實亦都係教育佢一部分嚟、哦。 香港以前都係俾人話好嘈啊，出去旅遊好嘈噶，咁啊自我反，俾人鬧一當咪自我反省咯。 你垃圾蟲， 我先守秩序。 喂，嗱，如果 以前都唔排隊噶，搭巴士哇，一好似大陸人咁。 係啊，喂， 俾人鬧得多同埋自我識得反省最緊要。 垃圾虫啊 ！dislike 啲强国人咧，就一佢唔识反省，仲要闹翻我哋转。 你垃圾虫啊！如果摆今时今日再出啊，垃圾虫之父啊过咗身啦。 俾人歧视嘅话， 垃圾虫系歧视噶啦，而家又啊。 歧视垃圾虫，话人啦。 哇！你垃圾虫， 你两只眼嗰个 poster 都唔得啊，唔用得啊。 垃圾虫啊！ 啤住人，啤住垃圾虫，我只眼咧唔用得噶，而家以呢家咁啊， 咁唔得啦。你见唔见垃圾虫啊？垃圾虫一出现系用扫把打佢啊嘛。 哇！唔得、 啊，仲唔系歧视？你 暴力添啊！ 你孔 静心姐姐出嚟闹你噶， 静心唔会啊！孔令仪出嚟， 孔令仪哦， 孔令仪出嚟就话：喂，人哋抌垃圾啫， 使用扫把打人啊！ 叶宝林可能出嚟噶啦， 你闹个政府好啦。 林辉又出嚟噶，抌垃圾你使乜用扫把打佢啊？垃圾从根本就系歧视， 系啦，歧视。 咁你系咪谂下呢个社会真系有问题啊？喺我哋英殖时期管治之下，垃圾从啊呢、這个咁嘅 icon 啊，喂，真系令到我哋香港系好清洁噶。的而且确系成个清洁文化，真系 由嗰时开始啦、啊。 由嗰时开始， 秘书讲过啦， 系啊， 清洁运动。其实再之前咧，六十年、六七十年代亦都 平安小姐啊，系咯、啊， 随地吐痰黑人憎， 罚款以上。喂，随地都话黑人憎，又系歧视啊！ 黑人憎，你讲黑人憎咧，就歧视噶， 歧视噶啦。 而家我哋点解话啲人周街屙屎啊，抢垃圾话黑人憎啊？咁其实一样啫嘛。 咪随地屙屎黑人憎， 同等于话随地吐痰黑人憎一样啫嘛， 一样噶。 随地屙屎黑人憎，咁你话我歧视？ 咪咯， 以前咪仲歧视？ 咪咯， 吐痰呢 个，即系嗰班人系滥用咗呢个字咯，姐。 歧视先啫嘛， 即系嗱，我觉得你 imagine， 唉，我都唔讲你啱定错啦。但系你要真系着手埋头搞个社会先，个社会搞唔掂嚟噶。 我咧仲有一个论点咧，就咁样嘅，就话喂，我哋即系社会大同啦，我哋即系制约扶倾啦，佢哋嚟嗰啲全部都系弱势社群嚟噶嘛，我哋帮佢噶嘛。 系 你点样讲啊？点样回应啊？ 咁啊，帮佢咯，所有住公屋嘅、住居屋嘅，各开一半屋俾佢招呼佢咯，不如。 当你个资源系无限嘅话，我梗系想帮佢啦。 系咪应该咁 咧？但系资源有限，比如我依家系一屋企，屋企喺度，只可以十个人嘅，多一个人都大家都 suffer 噶。咁你哇，外边仲有几廿人想入嚟喎？ 咪就系 咁你嗱，你帮得佢，你失凡咗自己个嗱，你就当家事香港嚟噶，你失凡咗自己人咯，失凡咗你本土， 唔系 嗰班弱势社群咯， 咪就系头先 资源系有限咯，唔系无限咯。 头先搭啲个比喻咯，我成日都讲，你讲个问题，我成日都话，咁你咪帮佢咯，你想帮佢啊嘛，得你立例，唔系你立例，所有住居屋住公屋嘅，因为你居屋都系受咗政府优惠啊嘛，公屋系唔使讲添啦。一定要強迫性嫁一半屋出嚟招呼啲自由行，甚至乎無家可歸嘅新移民咯。你試下玩到咁啊！你玩到咁啊！嗱， 咁你對本地，譬如有姨媽姑姐話你親民戚友阿婆阿媽，佢冇住我哋，係咪唔公平啊？ 唔係，我覺得我有樣嘢，頭先我搭車嚟咧，我唔記得講，我都要講一講。搭車嚟我發現咧，港女唔好睇啦，好多港女嘅西嘅地鐵度仲係睇緊掌門人嗰啲節目啊，美姐節目啦， 冇救啊你， 佢都冇得救噶啦。我見到好多港男都睇緊美劇嘅。睇紧啲美剧嘅，拉住个 mobile 咁啊睇美剧。我谂，哇，屌你班麻甩佬，你睇美剧嘅，你唔系喺个地铁度睇麻仓优，睇美剧你应该系有一个 open mind 啊。但系点解去到一啲咁关键性嘅时候，例如礼拜三啊 PMP 啦，我肯定礼拜三冇人出去啦， 少过上次啦， 少过上次，我谂得上次四分一到嘅啫，我谂冇人出去啦，系咪先？点解你哋呢啲关键时刻唔出嚟嘅？嗱，就系、是、政府冇玩到。头先我讲嗰样嘢，如果规定嗱，所有公屋居屋一定要割一半地方出嚟，要招待啲新移民，甚至乎系一啲自由行，做一个民宿吓、啊，然之后咧上边一有天灾人祸咧，强制性喺雇主同雇员咧抽 15% 嘅收入每个月，外赈灾，你玩到咁佢哋系会出嚟噶，即系你最惨系个城市死到咁啊！呢班人咧系活跳尸嚟嘅。你系唔打啲兴奋剂出嚟咧，佢哋系唔会醒啦，唔会去喐啊，佢哋咪好似 zombie 咯，系嘛？而呢啲就系一个兴奋剂啦，你咪拮佢啦。 但吉兩下習慣咗咧，又冇事。 啊，咁啊仆街啊！屌，喂，如果玩到喂，其實玩到咁啊，好盡噶咯，割你屋企一半出嚟喎。 長期洗腦啦，佢漸漸覺得啱啊，應該俾一半佢哋啊，大家中國人。 跟住可能又播 Imagine， 喂 啲水啊，大佬 Imagine 啦、啊， 又播 Imagine 出嚟，老婆啲奶都應該俾隔離嘅老公食啦，係咯，攞埋對奶出嚟玩下啦。咁死啊真 係，即係話咧，香港人依家點解即你又有啲人好麻木啦，好似頭先話睇美劇嗰啲啦，但有啲人就充滿怨氣啊。 充满怨气， 充满怨气，即系好多人不和，即系尤其是有啲某啲人会话，扯你班友成日出嚟搞嗰阵，成班废青， 喂，真系有、啊， 搞我怨 好多啊！ 扯你班废青有话，你自己唔做嘢，想搞到人哋冇嘢做，即系好多咁嘅言论噶嘛。 啊，系啊，尤其是我哋做 freelance 嗰啲啊，你懒嘅、啊、你做 freelance， 老一辈嗰啲啊， 系啊， 真系老一辈嗰啲， 佢觉得你做 freelance 系懒嘅， 系啦、 啊，唉，真系惨 嘅，搞咁多嘢做咩？俾个时间政府做嘢啊！你班友， 我年纪。咩年纪都唔够， 而家搞占中嗰啲系全部中产嚟嘅，大律师啊、牧师啊、教授嚟嘅。 佢话我班人读坏书就 系，系啦。如果咁又搬龙门啦，又讲 佢读坏书咯。嗱，因为佢读坏书啊嘛，受到美帝嘅熏陶。 你中产咯，嗱， 受到美帝嘅污染， 低层唔错，了解中产都唔妥，就成个社会有问题啊，成个制度有问题啦，就要出嚟反 抗。你反抗咪贱民啦？ 反抗就话你 反抗就系贱民啊！你配合咧？就啱嘅。 嗱，其實呢個 即係慘嘅啫。 我就遇過唔少間，即係我平時唔同人講政治啊，講啲時事，費事 嗌交啦。 有啲惡寫咧，只談音樂不談政治，其實好啱嘅。你一談政治咧就鬧交噶啦，只係大家政治。 咁但係要揀歌嚟唱噶咯喎。 歌就冇所謂喎，唱完咩仲又得，唱乜都得嘅喎，冇又冇，即係大家都唔理個歌唱乜嘅，玩嗲嗰啲通常。 嚇、啊！唔係整只黑鳥樂隊啊，撲街！ 黑鳥係啊，咩窮鬼？ 係咯，屌咁啊死啦真係！ 喂，点解讲呢样嘢咧？因为尤其是攞辈啲，即所谓攞辈系唔系大路多，但可能打你十年。嗱，我六十后，你系七十后啊，可能去到五十后咧，就完全系咁样言论。我遇咗啲就系， 其实最惨咧，我唔知有冇留意，好多系七十后啊，都系咁嘅年龄。点解？因为喺我哋嗰代，即系老豆开始上去做生意嗰期开始咧，佢哋可能系暑假跟埋上去玩啊，喺上面识嘅女朋友，识啲大陆女朋友啊，或者系。你记唔记得喺97年嗰阵时咧，色情资讯系泛滥噶嘛？好多人开始上大陆玩，北上啊，沉船啊。你有咗个大陆女朋友啊，大陆老婆咧，你就唔愿意再理香港事，因为你觉得，喂，我有个大陆老婆，屌你同我讲本土，你咪伤害紧我同我两公婆嘅感情啊嘛！ 嗱，我绝对了解呢种心情，因为我就系啦，我系其中一个嚟啦，我娶埋大陆老婆啲，但系而家冇咗啦。咁 我嚟咗做嗰边出 gear 嘅， 你唔知啊？ 屌我唔知喎， 冇讲过， 系啊，屌，不过我冇娶过大老婆，所以唉， 好正啊添，即系 你谂 好正啊， 哦，即系唔系咩出 gear 啊？ 唔系咩出 gear 啊？ 阿咩出 gear 就勇救火坑年 啊！明白，我都有曾经有段时间觉得，哎，大陆都欣欣向荣嘅。即 系啦，嗱就系、是、一定黐咗大陆女人啦，你就一定咁谂，你俾啲时间国家嘛，呢个改革开放啦，咪先？你成日咁样嘈吓，嘈嘈下，我老婆啊，即系落嚟其实已经好可怜噶啦嘛，离乡别井落到嚟生活系嘛，你咁样嘈，佢又唔高兴，你咁你班友出嚟讲本土咩？影响我两公婆感情嘅，屌你老味！ 中国大家中国人啊嘛， 大家中国人啊嘛，嗱佢哋真系咁样谂噶，系、哎。 咁另外一个言论就系话咧，你班友即系你而家啲后生仔即系纵惯晒。即系靠老豆屋企，又唔使俾钱屋企，出嚟又唔揾工作，又 黐捻线，有边个想靠老豆啊？ 你睇下我哋以前啦，唔系咁样挨住木屋住呢个寮 喂 屋 喂 咁样挨，因为 有边个想靠老豆啊？靠老豆唔使受气嘅，靠老豆系最受气嘅，成日都话衰仔，你要食夜饭着乸衣，摊大手班问攞钱系嘛？我最早唔靠老豆啊，自己出去揾 part time， 边个想靠老豆啊？而家 part time 都冇得你做嘛？我同你讲样嘢，好好笑，我个朋友揾 part time， 走去百佳揾 part time。咁啊，喂 ，part time 点翻法啊？你想翻咩时间啦、啊？咁我朋友话，我想翻下昼啦，一点钟去到可能夜晚九点啦。咁啊，唔得、啊，一点到十一点、啊。 呢个 full time 嚟嘅，都唔够做 part time。 系啊，跟住佢跟已经嗱，我 part time， 即系我朋友已经退步啊，已经当系 full time 做。佢话唔得，一定要一至十一点、啊。咁啊，吓一至十啊，唉，都算啦，我朋友都算啦。咁翻几日啊？可唔可以翻四日啊？一个礼拜唔得、啊。翻六日喎，我屌你个 full time 嚟喎，唔系啊，系 part time 嚟啦，系兼职嚟喎。咁样翻足六日，一个礼拜翻六日，仲 咁叫 part time full time？ 嗱，佢有解释噶， 即系好似鬼佬咁样。 佢有解释噶，咁你点样仲系 part time 咧？咁样 full time 嘅时间嚟喎。咁你上昼唔使做嘢噶嘛？哎，你黐线嘅，咁你瞓觉嗰个 moment 都唔使 噶嘛？ 你瞓觉个 moment 都唔使做嘢啦，系嘛？ 哇，即系出二四嚟嘅，即系鬼佬话斋， 系啊， 点样出啲 four seven 嚟嘅？ 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先叫 full time 啊。系啊，系啊。 唔系即系点解讲呢样嘢咧？即系话最近有个即系某个网台啦，大家即系出咗个 D 一百啦，响埋咧，怕咩？ 出个节目我好有期待嘅。 狮子山下， 狮子山下，哇！佢啲嘉宾劲，唔系即系主持。 唔系狮子山下呢个名已经有期待。第一系好出名嘅港台剧集啦。第二，我哋已经系经过 HKTV 事件，已经证实将狮子山下嘅精神系已死啦嘛。所以我哋希望呢个节目可以重拾翻狮子山嘅精神啦。 嗱，佢有阿岑建芬啦，阿许冠文啦，陈恩健啦。咁、三个都好期待，因为我以前就最中意听嘅电台节目咧就系 阿吕强、 吕京、 吕京。 佢系第一个咧，系以一个个人身 份。雷强水族馆屌， 即系你心俾周记而家，佢最早阿岑建芬咧，以呢个潮州怒汉形式咧讲呢个周记嘅，但系佢就唔系讲好多时事，就好多平民生活好笑嘅，即系又闹爆啲人嘅行为啊，不良行为啊等等。咁咧就佢时空穿梭三小时，咁啊有个雷镜，咁啊有阿陈恩健，嗰吓许冠文就未系即系冇做电台嗰时，咁啊做电视。 陈恩健唱歌好听嘅，每逢台庆咧都出嚟唱 Barry Manilow 嘅歌，嗰只歌噶嘛。 佢嗱，嗰节目好有期待啦。咁但系，即系你听得出咧，佢就系阿大班揾阿庄先啦，即系阿岑建芬先。 系 阿岑建芬咧，我觉得系几有 heart 嘅。 有 heart， 即系佢仲系想，佢唔系想话透过节目再做翻响个朵成，佢系真系想做啲嘢 ，try to do something。佢觉得呢个香港人变成咁咧，咁但系怨气咧。即系佢咧，就所以揾翻佢啲老友阿陈， 佢 出嚟讲翻。 你都同合作过啦， 系啊。 佢无论做电台节目好啊，拍电影都好啦，佢都系 100% 投入。所以咧，系嗱，坦白讲， 真系度巧同你一齐度嘅吓，即系 亦都系难相处嘅。佢唔系话个态度嘅问题啊，佢真系好 100% 投入啊。佢系嗰啲好专注、好疯狂地去想做好件事嗰啲人咧，系。几难相处噶，会系因为会几恶嘅，但佢哋都系想做好件事嘅啫，系啊。 咁你有冇听个节目啊？即系播咗一集啊！ 我听啲唔听啲，因为我做紧嘢。 我就听 Archive 听翻啦，听翻晒啦。 我未啊，听啲唔听啲啦。 咁咧就听得出阿 John 系佢做得几好嘅，即系 direct 到啲 topic 嘅。 我听嗰阵时咧，我都听到一个 point 嘅。我听嗰阵时就佢就系讲话点解以前佢哋嗰辈系唔系叫易揾食啊？即系有一个叫相对公平可以向上爬啊嘛。而家你个游戏规则冇咗啊嘛。 冇错啦。呢、這个其实大家都知嘅问题，但反而佢哋讲唔到啊！我觉得，即系其实阿许冠文啦，佢即系阿庄就问佢：，你觉得而家嘅社会同嗰时嘅社会有咩唔同咧？佢就即系嗰时咁啊，系人都肯挨啊！即系佢哋讲埋自己嘅古仔添，即系阿许冠文点样？又要做几份，又要做教紧书，又要做补习，跟住咧又想读大学，读紧书嘅，有冇要交学费？跟住阿妈话：你读大学啊，都得，但你啲家就唔好少。跟住佢啊，先走去应征做电台，做呢个校际问答，常啲问答比赛啊。跟住俾人睇咗，啊，几讲嘢几好啊，咁啊做新生报喜，咁啊咁啊红咗。 咁你都有咁嘅机会先啦。 即系佢嘅意思系啦，冇错。佢即系，主要你肯做，你唔好嫌，乜都搏，乜都话机会咧是但，你唔知边个机会好嘅，即系可能随时有机会爆出嚟就做咗你最中意嗰样嘢，啊，亦都成功咗嘅。 嗯， 即系佢用以身试，即系讲佢自己嘅故仔做举例，即系话嗰时咧，佢个都咁挨啦。 但个游戏规则变咗嘛？而家 佢就话咧，有咩唔同咧？就话咧，而家系一个全球化时代，所以咧就难捞好多啦。即系以前整个菠萝包平就得啦嘛，就但系而家唔系，你而家菠萝包要同呢个法国面包链，因为全球化 唔系啊。你个菠萝包要谂下点样空心啊？ 系啦，冇错，即系材料啊。你系最平，因为要最好嘛。而家系 唔系我 当年唔系啊？即系佢讲个 point 咧，就话咧，而家有咩唔同咧？而家系佢觉得啲人咧烂咗。佢嘅意思就係 錯啦，我覺得唔係。 佢同埋即唔肯搏，同埋怕衰。 我覺得唔係。嗱咁講啦，呢個客觀啲講啦，怕衰亦都係有原因嘅，因為你失敗好多次，你跌到已經係即一個實驗咁咯，好似老鼠咁，屌你成日。你俾一条路，佢明明嗰条路有个芝士嘅，屌咧佢想食一食又电鸠去嘅，诶佢都唔肯冇心机啦。 实验我讲过啦，即系个书即老鼠。 我个比喻就系话好简单，我以前都谂过咧，喂真系唔掂，搞翻档嘢卖鸡蛋仔都好。 系啊， 我问过啊，楼梯底铺啊，都几万蚊租啊，两三万蚊租啊，仲楼梯底喎， 同你以前嘅真系唔同晒啊嘛。 你都租唔起，你点做啫？ 真系唔同晒一齐，除咗呢、這个，佢完全冇讲过地产霸权呢个原因。 跟住 aware 唔到啊， 跟住嗰个上学师傅，即系嗰个以前曾经做过一个上学嘅节目啦。个上学师傅，哎，你唔与时并进啫，呢、這个世界咧冇坏财不如啊。卖鸡蛋仔，你可以网上卖噶。 佢话屌，我真系唔想同佢讲嘢。我学下嗰下已经觉得，唉，算啦，即系你咪又面对等于一佢系成日翻大陆睇风水嗰啲嚟噶嘛，咁佢系感染晒嗰套啦，咁我就你唔想同佢讲嘢，你又好似面对啲五毛咁样咯，唉，讲完晒，你竟然讲到可以网上卖鸡蛋仔嘅。咁要唔使讲啦。 唔系我点即系点解讲呢个节目咧？虽然佢好有刻去做，即系话想做啲正能量出嚟，鼓励翻而家啲香港人。喂，我哋以前都挨啦，即系一人做几份工啊。但系而家唔系讲挨唔挨啊，系讲公唔公平啊，有冇公义嘅问题啊？而家个社会就唔公平， 屈机啊嘛， 屈机啊嘛。即系而家咧有楼有地产有屋嗰啲咧。就有钱人就大晒，即系其实好分化二分化。简单嚟讲，冇嗰啲咧无产阶级啊，真系。你话学你话斋，租个楼梯铺都开唔到嘅，随时仲要睇你 profile 个业主，你有冇个经验噶？即系要交铺铺 数。唔系最惨系咩咧？ 你以前唔系嘛？ 唔系最惨系 摆鱼蛋档推车仔已经得噶啦。 你最惨系嗰啲业主咧，而家可能系一条街有五间铺，你同佢租一间铺咧，如果佢觉得你卖鸡蛋真系整 cheap， 佢唔租俾你，因为佢想维持佢嗰五间铺系同一个 style 啊。佢认为 系啦，佢冇讲 aware 唔到地产霸权呢个影响咁大， 而而家 各方面嘅嘢， 地产霸权去到癫到咧，你去租铺位咧，唔系话你见到话三万蚊就系一个三万蚊嘅租，系要 bid 铺噶， 铺同埋睇你 profile 啦。 系啊，大佬， 三万都唔租俾你， 屌你要 bid 铺嗰下嘢，你边有得玩啫？你冇得玩啊，大佬。 所以你话许冠文，佢虽然话即系好有刻想讲翻佢自己嘅古仔去俾正能量，但系我觉得真系离咗地啦， 离咗地啊！ 佢仲想打歌赴啫，走去大陆。 系啊， 佢仲话写紧个古剧本，写咗廿年写唔出街啦。你都已经唔系香港人嚟，即系同香港脱咗节啦。佢以前半斤八两真系好地道啦，好本土，好香港啊，冇错，当年系咯，但系而家唔系咯。你睇翻近年啲作品已经唔系，即系同你香港人都好似有少脱节咁样，真系。 系啊，唔系去到佢92、93年都叫盖世英雄， 系已经系， 已经开始 好大陆噶啦，已经系。 佢谂住去，因为嗰阵时开始有好多大陆有香港人上大陆做生意啦，亦都好多大陆人落嚟叫闯天下啦，谂住啊，即系佢仲谂住叫咩？ 同埋 大家一齐大家都系中国人，要中港融合嗰啲心态去写啊嘛。 大家都有个盼望，未回归。嗰時九幾年都， 但係經歷咗六四㗎啦， 都未有地產霸權咁嚴重啊，雖然都有嚇，同埋就係啦。 嗱好奇怪，第一諗一諗啦，嗰陣時咧，雖然有地產霸權，但係香港人普遍都形容李嘉誠咧係一個叫超人， 係啦， 超人 一個靠即係白手興家， 而家形容佢為 商業家， 而家形容佢為一個力場 啊， 即係大鑊啦， 係剝削資本主義嘅剝削人哋嘅一個， 係啊， 即係其實真係唔同曬咯，即係嗱，同埋你嗰時正所謂咧。不患寡而百而患不均啊！以前过都冇嗰时咧，但系有个希望啊，人嗰个心态就会开心嘅，有希望就开心嘅。但系而家系冇希望， 冇希望啊！而家真系 冇希望，就算你有得食有得住，有面包你食，你都系唔开心啊，有怨气啊嘛。嗱，佢嗱就以许冠文嗰个 case 话斋，佢嗰时做电视台，做廿零岁咧，嗰时啲电视台全部导演啊、监制好后生，廿零岁啫，全部都系你而家廿十，当你僆仔斟茶都唔得啦，起码都即系啲职位嗱。唔同在咩咧？以前系一个 developing 嘅 community， 一发展中嘅社会，就好多机会嘅。你肯做肯搏就得噶，其实因为上边冇人，冇人顶住你嘛。哦，你谂到条桥正，就你做啦。而家唔系你谂到条桥唔得，跟住佢人偷咗嚟条桥做啊！你上次偷咗嚟条桥做啊！你上边有好 多。哦，我上个礼拜节目先讲过啊。 系啦， 我嗰阵时喺某个台咧，怼咗个。即系电脑节目啊，系一个聪明笨白色嘅电脑节目。咁啊，个上司问我啦，你想几时做啊？边个做啊？啊，点样配搭、啊？梗系我做啦、啊。咁啊，跟住透一大气唔出声啦。跟住个上司系过咗一个，即系去咗第二间媒体公司啦、啊，系搭巴士见到嘅、那个媒体公司。咁啊，发现自己嗰条桥咧，个 format 成个 format 咧，喺搭巴士个睇得到啊！屌。喺个媒体公司嗰度攞出嚟用啊！屌， 全部去晒无线啦！ 屌，你真 系，唔系我写，我方便我写出嚟咯。 系，屌你边有好多冇人噶嘛？你明白真系，哇！啲谂， 我都唔讲，我都唔讲呢啲啦，净系讲翻， 即系谂得起都心酸嘅。 社会气氛系氛围，而家系 developed 咗啊嘛，已经你好难再向上流嘅机会系同以前唔同啊嘛，你肯搏都唔得啊！而家系好多时，即 系 好多嘢塞住你啊，好 frustrated 啊嘛。即系佢嗰个论调咧就系直线比较，即系话而家同以往比较呢个系直线嘅，但系冇讲到横线比较啊，即系同时代，哇嗰啲嘢唔使做， 有层楼已经发达，等几年啦，哇，升几十万啦，你做十年都冇几十万。 喂，同埋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嗰种屈机嘅屈机方法去到嗱，以前你做嘢几辛苦肯挨就有出路，点解咧？你都仲可以有一个时间俾你去思考。而家系因为以前你可以打两份工、三份工，但你两三份工嗰啲时间唔系好长嘅啫嘛。即系我以前都做过，我九七年我话俾你，我为咗要储钱去澳洲咧，我日头夜晚帮人哋度桥写嘢。我凌晨十一点，由十一点开始做到四点咧，做一份兼职，就喺九巴洗巴士，$200一日。即嗰啲唔系花你好长时间，但你可以喺嗰个时间搵到啲钱去做到你心目中想要，我要去澳洲咁，你做得到啦。跟住仲有啲时间，仲有啲时间你偷，可能系其实系做到两点几嘅，有一日俾你偷噶啦。咁你咪瞓到瞓个零两个钟头，四点钟就出粮咯，吓每日个日薪噶嘛。咁嗰段时间咧，你又可以去思考一下。喂，而家一份工系做到十八九个钟，洗碗都洗成十几个钟、哎。你系翻屋企好攰噶啦。 巴士翻屋企系冇位坐， 冇位坐啊。 长途车一个，你住喺屯门，坐粉岭 天水围，仆街企翻去。 你未翻工，你成个人借咗，净系企。你系咪总站搭咧？你中间后边两个站搭咧，冇位坐啦。 系啊， 企一个钟头翻屋企，翻去公司做嘢，洗碗又到啦。 你系攰到 未做嘢已经借 啦。借晒 做完放工又系企， 你边有时间去思考你人生？ 瞓觉啦，睇一阵电视，我啲咁嘅烂剧又去瞓觉啦。 你系冇时间去思考人生啊！我都唔讲思考人生啊，谂下喂，唉，我笔钱储咗咁耐，点用啊？强积金点转？你都谂唔到啊！唔使谂啊，你真系 冇时间谂啊！ 冇时间谂啊！ 咁咧就同埋咧嗱，你第一次 正所谓喂，有报纸卖过啊？打飛機都唔想打噶嘛，香港人即系香港人个性能力， 唔好话做爱唔想做啦， 性 飞机唔想打， 冇性能力越嚟越低，话唔知香港男人性能力越嚟越低，定系性行为越嚟越少啊嘛？ 亚洲系最低啊嘛， 所以而家喺香港 差唔多啦， 喺香港搞色情行业冇得搞啦，冇得搞啊，大佬， 系啊， 我冇打飛機好耐啊，我真讲真啊，屌，屌边有心机打啫？喂，即系入不敷支啊！呢尤其是呢排即系淡季啊，呢度冇嘢做，入不敷支啊，又要写小说，唉、啊，有时间谂下巧写下小说嗰个啦，边有心机打飞机啊？ 同埋你头先讲嗰辛苦咧，其实香港唔怕挨苦啊，最紧公平啊嘛，你又挨我又挨咧，大家挨得好开心。以前就系咁样啦， 嗱， 即系如许冠文嗰时代咧，大家都系公平嘅， 唔系要绝对公平，而系叫相对公平， 即系你肯挨肯做。系揾到食嘅，有機會向上爬嘅。你唔肯挨唔肯，咪做翻普通市平民咯，就係餓你唔死嗰啲咯。 而家冇啊！ 而家我真係話做十幾個鐘就冇位。 我有一日同我探長行街喎，咁啊行過呢個銅鑼灣啦，咁有啲食肆啲知客咧，冇好多國內街嚟做知客嘅，著到條裙好短嘅。啊，先生入嚟食晚飯啦，嗰啲咧，阿探長好唏噓咁同我講：你睇下嗰個阿姐幾靚女，但係如果咧佢一走就執咗咧啊！尤其是而家飲食業咁萎縮咧，佢揾唔翻啲行業咧，佢下一步就要去香檳富士大廈出嚟做啦。真係啊，呢、這個真係咪個悲劇咯？就係你冇得揀啊嘛，大佬，係嘛？你全部行業都點講啊？單一化，一係做藥房而家係啊，做咩都死嘅，單一化做藥房。喂，譬如我做飲食嘅，通常啲老闆好衰嘅，做下係 cut 鬼咗佢噶啦，执笠唔做啊，咁啊又未必跳到第二间。 保险啊嘛， 系啦， 有做人俾钱啊嘛。 你跳去第二间咧， 你可以开第二间啊，用第二个名。 系啦，你开第二间，咁你跳第二间又系咁十九几个钟又系咁样啊，你系冇出路啊，咁啊倒不如真系啊做香槟富士咯。 所以香港嚟而家就单一化啊嘛， 悲剧嚟嘅 啫。即系饮食，即系旅游、饮食、金融，以前唔系，你即系讲翻电视先。嗱，以前即系譬如我。电视业行业咧，我虽然话咗已经系黄昏，即系喺九十年代已经系黄昏工业嚟嘅，已经系即系电话入咗，已经冇得做啊！即系大家开始互联网世界啊，乜好多姿多彩世界。但系咧有新嘅冲击嘅话咧，就嗰个行业会挨得十年八载啊嘛。例如九十年代，丽的亚视唔掂嘅，但系林伯有钱，佢有心搞电视咧，系话咗真系我哋就系受益嗰个年代啊！喺电视， 哇！你哋 做得好开心嘅，虽然系辛苦过都。因为十几个钟， 你哋系最光辉 嘅，但系做得开心嘅。我觉得我成日讲，哎 ，I love my job 嘅，就系讲即系翻工中意。 唔系，我最欣赏你啊！你明明唔信外星人嗰条片，你就走去买嘅啫。你搞全香港人都迷晒 睇。点啊，大佬啊！ 屌，咪啦！我就系最欣赏你呢样嘢，明明自己唔信，你走去买啊！ 等于咧，你有新嘅冲击咧，虽然佢系黄昏行业都好咧，你系有光辉十年出现翻嘅，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连黄维基想搞个香港电视， 俾你搞啊！ 政府揿得即系搞弯咗啊嘛， 系啊， 夹硬堕胎啊嘛，而家打胎啊嘛， 系啊， 怀胎八月要夹硬俾人打胎出嚟啊嘛， 系啊， 即系呢个咁扑街啊嘛，而家社会系， 系啊， 即系同以前点同咧？以前 TVB 嗰时即系啱啱开始发展中， 即係等於發展中嘅世界嚟嘅，乜、都美好啦，乜都得㗎啦，做乜都得㗎啦，廿零歲上位啊，三十歲做老闆啦已經，但係而家唔係啊嘛，三十歲就做靚洗碗。 講多少少，以前就係點講咧？以我認知咧 ，TVB 就係一班即係喺外國翻嚟嘅導演啦，即係學院派啦，嘗試用一啲所謂佢哋好迷戀高達啊、杜魯福嗰啲手法去拍下劇啊咁樣，但亞視。阿老蕭嗰扎咧就係土炮啲噶嘛，磨咯喺度度橋 即係各有各做啫， 各有各做， 咪出嚟唔同咯， 就係出嚟唔同啊，係啦，係啦，就係、是、出嚟唔同啦啊！你中意睇 Wu Tian 良嗰扎就睇金國亮啦，係 啦 嚇，你中意睇嗰啲惡魚類啊嗰啲咪睇亞視咯， 亞視又話做翻天四千萬做天尋， 屌曬你啦！唔係其實我唔好話我都幾欣賞以前老蕭啲惡魚類嘅喎，但係好似屌你喂你攞大國民條橋出嚟變咯，咁嘅電視劇係咪先？即係佢係土炮式咯，咁啊。无线嗰班学院式咯，各有各做啫嘛。你最起码你有机会俾你各有各做，各色其色。 嗰 时而家系冇得各色其色噶嘛。 嗰时有新冲击啊嘛，即系有新电视台或者有新嘅老板加入注资去冲击呢个行业啊嘛，令到成个行业系再向上发展啊嘛。而家唔系啊嘛，就算有心有投资想咁做，有班电视人有咁嘅热血、咁嘅创意去做，都俾你揿低咗，夹硬打死佢。 系啊， 就话咧呢个电视行业唔可以再有 support 到咁多间电视台会倒冧嘅先。你倒翻去 Q 市咩？咪有谂住。 唔系啊，如果你话得倒冧 系 咁紧要嘅，咁啊当时即系你当时 D 一百啊，唔系 DBC 嗰阵时佢话呢个系商业纠纷，喂咁你而家系插手紧商业事件喎，你 系 干预紧商业运作喎， 倒冧，咁你而家咁样整冧咗电视台，咁啊点计啊？ 咪咯， 咁即系话你会死人，但系你而家杀死呢个人先，就唔会有死人啦，所以。 同埋佢话系太进取啊嘛，喂太进取都系错啊， 系啦， 喂即系你点教仔啊？我真唔识点教仔啊，即系喂。读书勤力啲，咁你就有好嘅生活啦。原来唔系，喂，勤力啲系错，屌唔啱，翘埋双手唔使做嘢，就发达啦。 所以你话狮子山精神喺边度嚟噶？冇啊。香港电视其实就正正想体验翻狮子山精神呢样嘢出嚟啊嘛。但俾你一个梁振英政府一手压。 而家都系一种精神嘅，话俾你咩精神？海心庙精神。点解咧？海心庙咧，如果大家土瓜湾海心庙咧，好多啲。阿叔啊，啲老閪老鸠啊，你阿叔啊，失业人士坐喺度嘅。夜晚咧有一扎咧新移民落嚟咧，就喺嗰边咧做咩咧？老一代嘅新移民嗰啲啊，而家冇兴一个僆仔落嚟，拎住啲阿公公婆婆一齐落嚟嘅嗰啲新移民，就嗰啲 可以防止人口老化，其实更加老化。 嗱，嗰啲团聚嗰啲啊，拎埋啲阿婆落嚟嗰啲，嗰啲阿婆阿公咧就开咗部卡式机啊，播红歌喺度唱红歌啊，就喺海心庙啦。而家唔得海心庙精神啦。就边有 狮子山 鱼尾石精神啊！海心庙最出名嘅叫鱼尾石啊嘛，而家咪鱼尾石精神咯、啊，系啊！我每次行过海心庙，我心都好痛啊！哇，细个咧吓，擒嗰嚿鱼尾石就擒嚟擒去，好靓啊！望到香港个海，望到契德机场咧，希望有一日咧，中意坐飞机离开香港啊，周围玩下。而家去旅行都谂过度过啦，大佬！香港人最旅行最旅行得多喺边度啊？而家台湾同日本咯，因为日本 yen 跌啊嘛。以前唔系噶，我哋话又去泰国啊，去欧洲啊咁啊，而家真系食个饭盒都谂我度过。 唔系而家咧就系、是、两批人啦，有钱嗰啲唔系啊，照欧豪华欧游 好少啦， 都唔系话有产阶级嗰啲 有产阶级， 但系又攞佢已经 secure 咗啦，即系起码就算冇工作又话佢有一个大堆嘅资产会升值嘅、但系冇楼嗰啲咧就大镬啦， 扑街， 朝不保夕仲走去旅游 啊！ 即系以前唔系啊嘛，以前大家都系咁穷。啊！只有钱都有，但系好少部分啫、但系就我哋以前唔会歧视啲有钱佬嘅。而家你所谓仇富，就系因为唔公平啊嘛。以前就相对嚟讲比较公平啲啊。以前啲有钱佬都系可能白手兴家，即系等于以前唔会歧视李嘉诚啊嘛。大家唔系啊嘛，李嘉诚成咗大国际大企业家之后，佢垄断咗香港一啲民脂民膏啊嘛。所以先至反面啊嘛，所以先话佢魔鬼啊嘛。即系根本成两样嘢，两个社会系唔同晒。即系你唔可以学阿许冠文咁样话斋咁样想当年。即系阿伯思想咪想当年啦，我哋嗰时都咁啦，咁唔得噶嘛。 咪想当年，你都要同现实即系配合翻啫。 你可以想当年，你纯粹怀旧得， 你要同现实有个对比噶嘛。 纯粹怀旧咧，即系几好听嘅。讲故仔，佢讲嗰时嘅故仔系几好听嘅。但你话用你嗰当年嗰个情况 apply 到而家系唔得咯。 你嗰把尺要同现实对比翻先噶。 而家话食麦当劳都话个女仔要娶得过，以前冇啊嘛。 即系我等于我老豆成日都话我啊，嗰阵时读书咧，即系攞零用钱攞得多咧，即系可能系。我已经少啲零用钱啦，以前读书$82一个礼拜，咁啊读紧中学，讲紧1989年啦， 好多噶啦， $82一个礼拜啊，佢都话好多，佢话以前啦，我唔知你点使钱嘅，食个饭咁贵嘅你，以前啦，我食碗白粥都5毫子啊嘛，屌你唔好咁计噶嘛，你明唔明白？ 即系你又唔想搏佢，因为觉得你觉得唉，佢嗰啲嘥气啊，就搏佢 蚊入添，搭埋车食埋饭， 食曱甴包啊嘛，你话 曱甴包要掉喺观塘码头买个大包，谂住当食早餐啦，食就拗，咦，见到个大包拗咗一半，有半只曱甴喺度，咁另一半喺边咧？屌你都摸你吞咗个肚啊，应 唔系咯？ 但系以前又 OK 嘅， 即系你唔可以话 以前有希望啊嘛，即系我而家今日食大。即系大包佬食啊！ 系、 哎，即系向上紧啊嘛！以前嗰时话向上紧、啊， 而家向下， 而家停滞兼向下啊嘛！ 向下 上都冇。 我成日都话啦，一谷还有一谷底啊！而家以前一山还有一山高。 加上而家咁啊， 同埋你大家谂下，亚洲四小龙呢个字冇捻咗噶啦， 冇咗好耐啦， 冇咗好耐噶啦，系啊！ 你睇下韩国而家同台湾， 咪咯， 因为人哋就系变咗民主社会啊嘛。 系啊， 我头先话上一辈有个歌星啊，就调翻转嚟讲嘛，你睇下台湾而家。诶、欸，唔掂啊！我咩唔掂啊？ 台湾啲几掂啊？ 几多人想移民台湾？即系佢跟住，你睇下新加坡啊，几好乜几好啊？几多新加坡想移民嚟香港啊？或者唔中意新加坡啊？即系佢调翻转，佢又系嘅，即系讲又系讲佢 香港啊！香港人系冇得拣先去新加坡嘅啊！ 冇错， 被梁振英冇得拣先去新加坡嘅啊，大佬。 同埋最惨咧，香港点解变成咁咧？唔系因为啲人香港人唔勤力唔做嘢，系个政府搞成咁啊！而家即系一个，而家系殖民性，真系殖民啦。俾人殖民咗， 殖民啦、啊，西藏式殖民、啊， 西藏式殖民，人口清洗 吓、啊，喂，除咗呢样嘢要讲下喎， 减低晒你嘅言论自由。 网络上透过民间呢、這个五毛吓、啊，令到我哋啲文字啊越跌越低嘅普遍， 系同埋真系好多人俾人杀。咦，我话仲想讲下呢、這个， 讲啊，而家讲埋啊，就我特登叫阿 Spooky 加时讲埋啊，谂住讲埋呢个五毛啊。点 解讲呢个五毛党咧？话说咧，即系话即。而家好多讨论区，学你话斋啦，你都话俾好多你认为系五毛嘅人，佢真系不用围攻啊！ 除咗五毛咧，叫离地阻岩嘅，即系佢唔系住喺香港，佢可能住喺加拿大啊嗰啲，但系咧就深受嗰边嗰啲华人组织咧就关照 啊！ 咁、有机会啊，因为咁样咧就而个思想系有啲偏差咯，因为佢好简单，你人生路不熟，你过到去可能有一啲叫类似民建联嘅组织去关照你啊，吓、啊、关注你个点样去融入个社会啊，当中又渗入咗好多左倾思想俾你啊，亦都系因为你始终嚟嘅地啊嘛，你唔系喺香港啊嘛，系嘛？你接收到嘅香港消息，可能要透过嗰边听啲华人电台嘅，而嗰边啲华人电台嗰啲主持咧，亦都可能有 bias 嘅，咁去报道嘅话，咁咪就大镬咯， 系啦，唔系咁，所以咧就揾咗篇咧，其实系。一年嘅明报嘅就叫艾薇薇访问五毛党啊， 系哇呢、這个屌呢、這个真系要讲下呢、這个真系， 即系艾薇薇大家可能都知啦系嘛， 系 佢成日俾啲五毛攻击噶嘛，话佢卖国啊嘛， 唔系呢个阿 B 哥要听一听，即系我即系重新讲一次，点解呢个台变咗五毛台？ 嗱咁咧，点解 要听下？ 点解会访问五毛党咧？话事完咧，佢嗰时咧就无论带出好多新嗰啲 account 啊，攻击佢啊，支持女啊，佢又唔学得你咁坚啦，逐个反击啊，佢不如 我冇想反击啊，我费事反击啊， 点啊？不如咁。 我打多两个字，我不如屙屎好过啦，真系，唉。 系啦，佢话不如咁啊，公开征求啊，五毛党。 喂，其实我有谂过啊， 做访问。 我今晚有谂过噶、啊， 唔使你身份嘅，即系唔披露你身份嘅。 我今晚有谂过，不如叫佢封烟啦，唔系封烟，屌真系唔够，不如请佢上嚟。但谂下，哇，嗰啲友应该喺加拿大喎，屌喺大陆啊，叫佢点样落嚟啊？佢唔会落嚟噶嘛。 咁咧，佢即系公开征求呢个访问五毛党，终于就成功咗访问啦，其中一个啦，即系被访者就自称26岁，读喺大学读新闻嘅，从事媒体工作嘅，根据地咧喺上海嘅。咁嗰啲五毛点样运作嘅咧？即系咁咧就吓，佢一个对话形式嘅成篇文，即系讲翻出嚟嘅，就话阿明明，喂，先介绍下你具体嘅工作流程系点先啦。 系 咁、那个五毛就话咧，咁主要咧佢由几个人咧组成一个系负责一个较大嘅网站。负责网站，其实佢网站根本五毛负责噶，根本就系、是。 嗯。 咁咧，佢哋咧就负责通常喺讨论区啊、新闻网啊。 即系等于香港嘅乡土啊嗰啲咯。 唔知边啲啦，总之就系香港都晒嘅有啦。咁咧，佢嘅流程咧就话，首先会接个任务先嘅，接个任务就靠 email 嘅，即系上头派咯。任务就叫开 email 睇，话好似人哋做嗰啲即系特工队咁样啦。 系。咁 email 系咪喺三秒之内会消失嗰啲啊？屌！ 跟住咧开始寻找主题啦，第二步骤啊，即系揾相关，譬如嗱嗰个 topic 叫你做呢、這个贪官嘅，咁你开始做贪官啦主题。之后咧第三步骤咧开始。 喂，几好角色扮演喎、啊、有。屌！ 之后咧开始咧就发帖啦，引导舆论。 系 系啦，咁咧就主要系三个步骤。 喂，佢咁有冇除咗实质上嘅金钱收入，有冇金币赚嘅先？ 可能都有赚埋噶啦 ，Q 币啊啲啊 ，Q 币嗰啲啊，屌！ 首先点样接收又冇得，就系主要每日都要打开个邮箱检查邮件，咁或者开 QQ 啊，即系睇下有咩工作指派。好啦，有工作之后咧，就search 有关嘅新闻啦。譬如头先所讲话，哦，讲贪官或者讲油价上升，咁啊 search 有关新闻先。跟住咧，你大概明白咗之后咧，就开始咧，发碟啦，但当然唔系用真名啦，亦都唔系用网站嗰个主持人嘅名，就普通网民嘅名， 即系笑套啊嗰啲啦， 咁啊用自己普通，即系当然唔一个 account 啦，好多 account 啦，就去开始去炒作， 系， 但系咧都要好有技巧，你唔可以咧，所以好明显咁帮官方， 系， 亦都唔可以好明显咁踩，总之讲啲模棱两可嘢，或者咧又引， 咁 HKP 啦个 group 嗰啲唔系好低手啊， 系啊，好低手， 屌真系好低手啊， 咁咧唔系可能。唔系有啲都要嘅，你用第二个 account 系专登系要咁样噶啦，激发啲闹交啊、辩论啊，大 激发唔到我，我唔扫佢咧。 咁咧，即系话你唔可以写得太官方嘅，要写好多风不同风格嘅， 系 即系用字要唔同啊。你唔同身份，即系要 喂，好难打我啲工，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嘅， 觉得自己精神分裂噶，即系要用不同 account 嘛要。咁咧，有时候仲要自己冇人扫你咧，就要自己同自己闹交。 哇，犀利！ 啊，心比嗰唔系咧，真系心比同个对方闹啊，系嘛？但系佢啲唔系啲冇人骚啊，你自己同自己对话，即系引起人哋讨论。 哇，久而久之， 引啲人入嚟讲啊， 做得耐可以做下刘以畅啊，即系写啲意识流小说嘅啫。 即系话佢啲三种人，即系冇错，要角色扮演嘅。 哇，犀利！ 领导者嗱，领导者通常咧就系唔出声住嘅。当你拗咁上下咧，我就攞啲好似是而非嘅理据出嚟咧，去即系好似好有权威咁样讲， 系 令到人即系 opinion leader 啦扮。 嗯、 第二个角色就扮追随者， 嗯、 哇！即系呢个即系唔理有冇理嘅，总之你讲嘅嘢啱噶啦，总之啊教主讲嘅嘢啱嘅，即系我哋嗰啲啦，唔、嗯、知边个教主啦、 嗯。 第三咧就系旁观者， 嗯 啊、即系睇花生友啦，即系我哋嘅花生友啦，即系讲一两句嘢啊，即系信啦，即系讽刺下两句啊，诸如此类。咁其实都系同一个人嚟嘅。 咁其实 教主 其实嗰三部机 同埋花生油都系同一个人， 即系佢要三部机，其实如果唔系佢成 三部机 要 lock in lock out 好麻烦噶嘛，系咯，三部机 系啊，即系一个即系花生油变咗教主啊嘛，随时讲嘢 系， 可能随时，所以其实都冇好难 咯。就呢个咪 purple 姐姐咪犯咗错咯，嗰阵时飞鸿事件濑个嘢啦，系 咁啊好啦，艾薇薇话喂，咁有冇一个具体典型嘅引导舆论嘅过程咧？咁阿五毛就话其实冇乜典唔典型，因为太多啦，大无事无大小日日都发生紧。咁咧有个例子就话，譬如话汽油涨价，咁好多人好兴啦，即系话物价通胀，好大镬噶。咁咧佢就会咧，等新闻出嚟之后咧，佢话一定要都要闹嘅，即系帮啲市民闹下国家啊，但系唔可以闹得太劲咁啊，即系咁咧闹下中石油啊，闹下中石化啊嘛，咁你等你引起注意啦，咁咧就 如果闹多咗点啊？ 闹多咗又要扮翻第二个人咧，去反驳翻自己。 哇！屌就真系阴公嘅，屌！ 但最主要系转移视线啊，即系话咧，嗱有一个例子点样转移视线咧，就话咧，好啦，当你闹到咁上下咧，就话咧就扮一个花生友好乜都好啦，哎有去涨啊，屌你有去加啦，加即系我唔在乎啊，最好涨到五十蚊一公升啊，等你啲穷人咧开唔起车，咁啊条路咪封送晒咯，冇人揸车，冇污染咯，以后就系有钱佬先去揸车等等。咁你咁讲实俾人揼噶嘛？ 嗯， 咁俾人揼咧，揼得你就唔理得嗰原本个问题所在啦。 诶、欸，呢啲啊低嗱，呢啲啊低手啦、啊。热血公民嗰班人点样？我同你讲啊，你同佢讲 A， 因为 A 问题嗰阵时候大家争拗嘅时候，突然间同你讲一个 H 嘅问题。 咪头先都系讲， 佢唔系，直头系讲第二样嘢。喂，有冇睇今期嘅 One Piece 好睇、啊？即系可能同佢讲紧，喂，屌，讲紧一啲， 唔系，咁呢个反而低， 我唔系，我觉得佢高手，完全佢唔够你，跟住觉得自己好捻威，佢觉得自己好捻有型啊。 咁佢要搵啲人自己答翻自己，即系等呢个 topic 咧引起人注意先得。如果唔系，因为人骚佢冇用噶。 明明讲紧星期三， 问题有人骚佢啊嘛。 讲紧可能系讲紧星期三 PMP 嘅时候，点解皇上唔出嚟鸠撑嘅时候？喂，突然间讲啊，喂，有冇睇今期 One Piece 啊？喂，好睇、啊，喂，剧情追到边度啊？ 同梁振英一样， 系啊，唔再咁 答就讲第二， 唔再咁咯，系啊，啲咩香港式玩法嚟嘅呢啲，唉， 咁啦，即系系啦，即系话咧，所以有啲无咧觉得自己精神分裂就咁解， 嗯， 咁咧就，所以嗱，例如咧喺内地咧有两个问题一定系冇得唔闹嘅，即系作为佢哋一个无党，第一个就系达赖喇嘛，即系西藏问题， 嗯、 一定闹嘅，即系你一定要抹黑晒嘅所有达赖喇嘛嘅嘢，第二个就系法轮功。 而家多一个啊，港独啊， 系啦，而家嚟，系啦，开始港独啦，同埋占中啦， 占中， 胡克占中啦， 系， 咁咧，即由佢呢、這个艾薇薇访问五毛党咧，可想而知咧，香港一定系有嘅， 有， 一定系有好多咁嘅系受雇嘅无党嘅。 有， 所以你我头先问你识唔识嗰啲人嘅先，见过未？ 未见过噶，唔识噶。 我唔知系咪啦，啊，有可能系，可能唔系啦，唔知啊。 啊，有都唔想见啦，大佬，人生苦短，你嘥啲咁嘅时间去见佢啫。你估我艾未未咩？ 所以嗰啲唔嗰个人就话咧，那个被访者话，佢都话嗰啲网友其实可以俾人煽动嘅，可以控制嘅，其实就系、是，即系佢学你话斋啦，啲都傻，根本就系、是、冇时间思考，根本就系、是 啊， 即系你话乜佢啊，即系就会信乜噶啦，就咁解啫，就系、 是。唔系我而家面对 小心思咧，就可以控 manipulate 佢嚟嘅思想。 我而家面对嗰啲系真系傻的，冇道理讲讲唔够讲，又屈我先人去死。 啲渣啲低级啲啦， 呢个低级啲，所以我驳咗佢咯，低级啲咯，唉。 喂，仲有冇时间讲呢个反驳无党嘅摩多安萨？ 讲多少少得唔得啊 ？Spooky 好嘛？好啊，喂，讲啊讲。 咁除咗之后咧，亦都我头先咪讲咧，即系对付无党啲言论咧，你同佢话打十万字梦啊，打到手软都梦啊嘛。 咪咯。 所以其实好多年前有冇啲摩多安萨，大家佢来来去嗰几日， 我点解我唔打飞机啊？ 就谂紧呢个摩多安萨。 喂，打到十万字，打到攰晒咧，仲打咩飞机？唉，真系屌。 咁咧嗱，啲有鉴于无党啦，或者扮五毛嘅左交啦，经常洗版咧，通常都系讲呢啲佢哋自己都唔信嘅歪理啊，千篇一律噶嘛， 系 目的就系误导同埋转移视线啫嘛，同埋搞到你。 但系佢哋会唔会？ 唔系我好唔得闲。 我想问下佢哋会唔会系讲下自己信埋噶？ 会嘅，有啲可能真系会嘅咁就 系。 咁啦嗱，佢嘅题目咧，通常离不开嗱，而家近年咧，佢讲关于香港离不开几个嘅，即系话紧双飞嗰啲啊。佢通常 就双飞都系香港人， 你唔系中国人啊？你老豆你冇阿爷都系中国人啊！你有乜资格反对双飞啊？ 咁你点答佢咧？ 咁但系第二条问题就话、是，只要冇中国啊，香港金融风暴嗰时啊，香港瓜 Q 咗啦，呢、這个成日听到啦。第三就 系、是、啊， 冇中国嘅话，水都冇得你饮啊！ 系啊， 第四就冇中国啊，沙士冇自由行啊，你死晒啦！ 就有中国先有沙士啊！屌你， 冇残咩残体字啊，咩正体字啊，字要正统都写不格。夹不文一笨咁啊吓，咁就话，屌你又讲中文，讲英写啊写中文，就唔好闹中国啊，呢个少啲啊，呢 个 大陆啊多啲可能，同埋只要你中英国啊，年代香港人有得选港督咩？屌你而家嘈咩 Q 要民主选特首啫，咁嗰啲啊，通常都系咁样离不开呢啲啦。 呢个低手呢、這 个，好、啊、第一条啦，点答咧？个摩多安萨点啊？即系你唔系中国人，你阿爷中国人啊？点解你有资格反对双飞 啊？点答佢？ 咁摩多安萨就话咧，就系呢个六七十年代嗰条难民咧，即系阿爷啊嚟嗰时咧。同而家嚟嘅移民唔同啊嘛，仆街嗰时系难民嚟啊嘛，嗰啲逃避共产党嘅炮火啊嘛，诸如此类啊嘛，吓 佢哋都系佢而家都系难民嚟啊， 而家边系难民啊？ 逃避共产党嘅魔政啊嘛， 系而家就攞着数啊嘛，好多嚟觉得香港 就系上面魔政冇着数啊嘛，攞着数， 系喎，话上面好、 啊，唉， 就系但唔知点解又要嚟香港、 啊？嗱、啊，呢、這个咪就系所讲咯，你唔捻认同核心价值啊，你永远都系唔系香港人，你认同香港核心价值嘅，你咪系香港人咯，你唔捻认同系咪先？ 系啊，唔系，所以其实因为好易拗啫，其实就系话，即系嗰时个难民时代，同埋我上一集都讲咗啦，再前一集咧，香港系一个借你嘅地方，嗰时五六十年代咧，冇错，我老豆都系大陆嚟嘅，但系香即系等于一个蛮荒世界，或者美国开拓西部，系一个未 develop 嘅世界嚟噶嘛，当然大家都有份去有资格去攞咯，即系去建设啦。问题好啦，我哋建设咗都系建设咗个价， 有自己嘅规矩啦嘛， 有自己嗰个 infrastructure 啦。但你而家唔系，你而家又话嚟，但系又冇份建设嘅，又冇交过税嘅。 系咯， 咁你有乜资格同我讲你系我一部分咧？ 系咯， 你入会你有合资格申请噶。 但系而家嗰班左交或者孔令仪嗰啲人唔系同你讲呢样嘢啊嘛？ 地球中国人 唔系，你错啦，中国人都系错嘅。地球系属于全世界嘅，属于全世界人类嘅。 我咁离谱啊！ 要佢下一步系咁噶啦。 好啦，嗱呢个嗱第一条问题，其实好多摩登就唔详细讲啦。何况而家饱和啦，学你话斋，搭 lift 都爆棚啦，你仲入嚟？ 咪咯， 我都搭唔到 lift， 你仲要入嚟？我仲要包容 你再入嚟，就算个 lift 门闩到，都会堕落去啦。唉，冚包散啦，真系。 你唔系冇 lift 搭嘛？你可以等下一格或者行楼梯，你 咪系咯， 好多方法噶嘛。点解一定要入呢个 門？你最惨系唔俾肥仔入 lift。 系啦，仲要赶你走啊！ 赶我走， 你入得嚟仲要讲肥，讲阿心俾走啊！ 啲肥婆四肥仔又唔使入 lift 噶啦，行楼梯啊，成世。 咁第二条问题，冇中国啊，香港金融风暴嗰时瓜 Q 咗啦，即系好多达强嘅人信呢样嘢嘅，即系经过啲无党洗脑之后咧，但其实就话嗰个摩登神就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其实系靠香港外汇储备去击退咗索罗斯噶嘛，大佬一毫子冇拎咗出嚟噶嘛，扑街，但系信咗 佢而家想攞外汇储备啊嘛， 系啊，冇错啦， 咪就取消个人民币兑换嘅上限咯，你嗱嗱声将啲唔该你啊，好似学下我啦，除咗流动资金之外啊，所有自己储蓄嗰啲钱唔该转美金啦， 好啦，第三个问题啊，屌你啊，冇中国啊，水都冇你。饮啊！而家东江水俾个 你香港冇 錢，你逼我買嘅屌大佬，你逼我買嘅， 最好貴喎、啊。嗱，摩登臣又話咧，中國高價向個逼售東江水，年年加價嚇，仲、啊、貴過香港海水化淡。同埋咧，中國咧賣東江水俾香港嘅價錢咧，係馬來西亞賣俾新加坡260倍。 係啊。 呢、這個根本唔係話你照顧我，根本係謀取暴利。 嗰啲屎水嚟嘅，老鼠水嚟嘅。 謀取暴利不特止，仲要咧好多水係飲唔曬嘅，因為簽咗約嘅問題。 倒落海啊！ 夾硬倒，每年咧幾廿億嘅東江水咧倒曬落海。 係啊， 冇得翻轉頭啊！啲水翻唔到大陸㗎。咁咧，但係錢係照收。咁咯。 嗯。 你話邊個益邊個啊？你話啲水嚇、啊？ 嗯。 哇！就貴260倍幫你買水喎、啊，唔買得嘅其實香港係即係。 咪有一次咧，新界東北遊行咧，我行過啲工廠大廈，我突然諗係，屌你老尾，你冇農地應該喺工廠度耕種，工廠畜牧啦，係應該咁啊。而家咪有人搞水種咯、啊，幾好啊！美其名話要食啲環保嘅菜啊嘛，新鮮乾淨嘅菜啊嘛，嚇、啊，其實就係可以我哋香港自給自足 翻翻咯。每個社會應該有一部分嘅某個 percentage 個食糧係要自給自足 先得 㗎。如果唔係而家啊大鑊啦！你而家發展東北 最好研，唔係最好研製埋咧，可以畜牧啊，唔係淨係種嘢 啊，工廠大畜牧啊，係 咯、 啊， 工廠大唔知喎。 唔係你唔使真係成隻羊擺喺度㗎嘛，你可以用啲 DNA 嘅科技咧，整個羊肉自己又生嚿羊肉出嚟啦，屌，咁得嘅，你咁食嘅啫。 喂，讲埋第四条问题啫，冇中国啊，沙士啊，如果咪靠自由行啊，你香港扑街啦。大台拖话斋啦，喂，屌你沙士点嚟噶？就系、是、啲香港大陆佬讲到食嘢咪传入嚟噶嘛，同埋个一号病人啊嘛，个医本身系医生， 咪喺个咩咯？ 你香港就传染到香港 系咯系咯系咯， 二百几人啊，大佬 系咯，喺 YWC 对面间酒店啊， 系咯，个咩华咁啫， 咪咯。啊、但有啲零售佬真係信，我以前我做， 我都當咪信咯。 係啊，嗰零售佬係真係覺得自由行嚟幫佢㗎。 自由行，喂，其實自由行香港佔旅遊業咧，只係佔香港 GDP 3.4% 嘅，而當中係大陸自由行再係少啲嘅、 嗯， 即係我頭先上我喺個 forum 度計個數啦，即係唔夠1%，根本大陸嘅自由行。同、 嗯、 埋你冇咗啲咁嘅強國人，周街屙屎啊，逼滿曬全家買奶粉，全得藥房啊！我哋多咗好多高質素嘅遊客噶嘛，歐美啊會嚟噶嘛，日本啊，甚至台灣啊近嘅東南亞都會嚟噶嘛。我哋遊客多元化先要 sustain 到啊嘛。而家唔係啊嘛，香港成為咗強國嘅一個大商場啊嘛，仲要喺屙屎啊嘛。 大佬，我幾個禮拜前啊，我喺尖沙咀食韓國嘢啊，我見到隔離嗰台鬼佬，我幾撚感動啊！ 有鬼佬肯嚟，哎呀！ 哇！我真係流眼淚，我喺我老婆面前眼濕濕喎、啊。我老婆問我做咩撚嘢你？我感動，我見到隔離嗰台鬼佬啊！屌，我幾耐未見到尖沙咀有鬼佬啊！我真係好耐未見到尖沙咀有鬼佬啊！大佬，仲開心過咧喺個荒島度見到個靚女啊！ 哇！真 係，唉， 最慘嗰啲遊客唔單止去變 shopping 喎，連我哋郊野嗰啲地方俾佢霸曬嚟露營啊！ 露營啊！ 仲未好講啊，喺沙灘度踩到 個啊！係啊！屌，去南丫島啊！我諗去悼念呢個11海難嘅。咁一早入咗去啦，行下沙滩先啦。屌，一脚踩啲沙有屎喎，嗰啲屎又有啲刺子。 系我就问你后边有啲狗屎啊，唔系 有刺子卷埋啊， 狗唔识搵屎啊！ 屌大佬，真系。 系啦，咁你点证明系强国屎咧？ 咁你喂正常人， 正常香港人唔会喺度屙屎同埋搵屎啊！ 喂，而家大镬喎！喂，佐敦谷咧，观塘咧， 哦，有草地啊， 有草地咧，唉，大镬啊！佢仲要欢迎人哋喺度扎营，虽然话冇得过夜，吓、啊，但系喂。日头喺度瞓晏觉啊！ 同埋我哋话斋啦，呢啲咁而家新一类嘅自由行咧，对香港经济更加少添个贡献。 系啊， 即系佢一来唔会住酒店啦，二来都唔会好大手笔，就算买嘢都唔益唔到香港。你买 LV 嗰啲唔系香港产品嚟噶嘛？ 嗯， 对于帮助香港经济冇乜帮助，系益咗业主嘅啫嘛。 嗯， 吓咁识而家仲惨，又佢唔买 LV， 不但自己仲要霸占埋呢个郊野啊，喺度烧嘢食啊，屙屎啊，喂沙滩度屙屎啊。 系啊， 咁你话呢自由行系咪对香港好咧？系嘛？第五条问题啦，即系话咧，即系话要用繁体字啊，乜正体字嗰啲啊，你又唔去写骨文咁咧？ 甲骨文 好难读一字。咁其实繁，其实即系嗰个 modern answer 就话咧，正其实唔系叫繁体字，系叫正体字。 正体字咯， 你繁字不过系你中国人讲由简体相对觉得繁啫嘛。其实佢本身系正体字，即系一个古文嚟噶嘛。 嗯。 咁咧就繁体字只系一个即系好短时间。是中共咧借咗部分民間漢化字大力推動佢改革話，去搞數盲啊嘛所謂。 嗯。 但數盲唔係因為你殘體字嘛，其實推行呢個普通教育先得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所以呢個係即又係摩多安手可以講嘅啫。咁咧就另外就係話，即大家寫中文啊，講中文你唔好鬧中國啦，咁、更加無稽啦。 那鬼佬国讲英文啦、美国人、加拿大、澳洲讲。 佐治古尼嗰排先被人拉咗咗。 咁咪照闹翻呢个。 佢就系因为出嚟示威喎。 闹翻自己政府。 咪闹翻自己政府被人拉咗。 少个灯更劲添啦。 咪咯。 咪咯。即系话美国政府即系监听人添啦，照闹啦。喂，你做得唔啱就一定要受到监察噶嘛。咁先得噶嘛。即系啲好普通，其实小学生常识嚟噶啦，呢个就系。但系啲五毛党咧就用咗嚟即系。 咪同埋我讲多少少嗰种殖民嗰样嘢，最后补充啦。其实咧喺呢几年嘅古书拍卖，我都有去嗰啲拍卖会嘅。咁我就发现咧，除咗字画啦，即系啲咩唐朝字画，啲咩春宫图，你唔好计啦，嗰啲就我发觉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嘅香港画报，特别系六七暴动时期嗰啲良友杂志啊嗰啲咧，你系唔够大量数，大陆人咧揾咗委托人几高价都卖，卖做咩咧？ 做咩咧？ 大家自己谂啦。佢系想市面要呢啲嘢绝迹咯，佢哋收起晒呢啲嘢。 哦，就唔系有个新藏家收藏家好中意呢样嘢。 收藏家咪就系上面政府咯， 政府想收 政府收藏咗佢咯， 收埋嘢，收埋。 所以而家我同佢抗衡紧噶，我唔会同佢去斗 bid 嘅，你永远唔够佢钱多啊！我咪喺日本度订翻呢啲嘢翻嚟，喺台湾度攞翻啲嘢翻嚟。 哇！你个人力量点对 我几气啊？冇办法噶，大佬，我而家咪成日走去日本订啊，因为日本有地址咁啊，日本订，一就台湾订，边个？有呢啲咁样嘅吓、香港旧，譬如香港节嘅一啲画册啊嗰啲咧，如果有人传到去台湾、传到日本，哎唔好理啦，即买。我而家系咁样噶，去抗衡咯，唯有系咁嘅啫，所以好惨。你明知呢班人系想做乜嘅？因为咧好积极噶，一讲喂九龙城寨嗰本日本仔嗰本第一版九龙城探访，哇高多多钱都买啊佢哋。以前杨天成写嗰啲环球出版社啲小说呢係充满香港文化味道㗎嘛，地道文化味道，多多钱都买。 少计佢哋冇呢种感觉㗎。中你又怀旧收藏。 佢唔会怀旧㗎，佢冇喂中国杀人王，你估真係讲中国㗎咩？中国杀人王就讲条茂利咁周围全世界好似学招致邦咁样㗎嘛。但呢啲嘢正正係所谓香港嘅 perfection 嚟㗎嘛，五六十年代 perfection 嚟㗎嘛，周伯平写㗎嘛。佢哋多多钱都买。三四五千唔好嚟照头照拍返嚟。你谂下，佢哋唔会攞嚟怀旧，佢哋唔识边个叫中国杀人狂噶，点解佢要买咧？佢哋系想将呢啲咁样嘅文化灭绝咗喺你香港先，第一件事系啊，所以大家谂下啦，呢样嘢就 唔系。所以其实嗱，嗰啲摩登神唔再讲啦，咩话以前冇得选港督啊，而家有 你嘥气啦， 叫唔同你讲。 以前冇得选港督，你唔该你睇翻历史，香港曾经有个叫杨慕琦计划噶，唔该。 系啊， 一嘢就 KO 你啊我。 同埋以前嘅宗主国系民主国家嚟嘛， 咪咯， 即系你个港督做得唔啱，佢有在野党反对派去 监 巴黎，而家中国唔系啊嘛，党专政啊嘛，你冇民选就扑街啊嘛，冇人去监督佢哋噶嘛，即系最简单啦，仲有好多拗佢啦。同埋咧，好你头先讲啊，收埋啲香港咧本土文化，我之前你可成个大局咧综合嚟睇咧，好明显除咗人口清洗之外咧，之前啊想啊梁振英嗰个四大任务之一就话推行国教咧， 嗯。 即系话洗脑，即系将香港僆仔洗脑啊！唔掂之后咧，其实就系第二条路，就系话即系清洗香港人口啦，即系越嚟殖民化啦，将香港即系同西藏啊、新疆一样啦。 系啊。 第三就又话文字方面，佢话斋，喂，我哋一定要保留翻我哋嘅正体字。 嗱，即系咁， 因为真系唔得唔掂，你冇咗文化，你冇咗自己嗰个母语咧，你就好难对抗一啲我啦。 真人真事，我有个女性朋友咧，妈妈嚟嘅，佢个女咧系由一年班开始咧。应该有幼稚园开始啊，读中文啊，系用普通话教。哦、我有冇搞错？点得噶？佢话冇办法噶，而家好多学校都系咁。 咁唔掂， 除非你有钱读啲靓嘅学校。如果因为佢系冇钱啦，基层啦，咁啊就要读呢啲。 所以我喺北区嘅，我喺北区住啊嘛，我成日都话见到啲初中学生全部国语，食饭嗰时讲国语。我唔知佢练国语定系真系已经讲到。 哇！屌真系。 系啊，我哋托噶。 我哋以前食饭讲咩？要咩？讲英讲英文啊嘛，我哋学我哋练英文啊嘛。喂，寻晚有冇睇明珠台播《碧丽莎的情人》啊？跟住就开始讲入边啲对白啊嘛。Would you make love with me 咁样？我而家唔系讲普通话喎、啊，大佬。 咁呢个就系文化清洗啦。你头先嗰种咧，话收埋一啲本土 系啊，收埋即系总之有拍卖嘅，佢眼见到你多多钱，佢都同你买。将你五六十年代，特别系暴动时期，尤其是暴动嗰个时期啦，同埋暴动之后。要 develop 香港有本土意识香港节啊嗰啲嘢全部同你买晒年报最犀利啊以前港英嗰啲香港年报啊 加埋你呢个呢即係个观察呢好明显即係好成个策略嚟嘅即係你香港将呢个除咗人口清洗将你成个文化都清洗晒 係啊 好明显呢个就 係啊 无论喺软件或者硬件或者人口方面 系啊， 硬件就话个东北大发展啦，特区中嘅特区啦， 嗯、 即系真系嗰时阿梁振英上台话个四大任务，即系而家完全实现晒、 嗯。 第一个国教， 第二个就是媒体的自由言论受控要控制。好、明显啦，嗱，去年 DBC 而家的香港电视，跟住商台，李慧玲，好、明显啦，样样都是嘅。啊，有咩唔系啊？ 咁啊，起义啦，香港人啊，我又老点人哋去做死事啦，起义啦，香港人啊！咁啊，喂，下个礼拜我唔系拍你啊，再下个礼拜拍你啊。咁但系我哋节目下个礼拜都有嘅，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检基。